早晨，早晨，朝早6:08嘅早晨，你哋好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98%。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咧，就系9月18日星期一，农历嘅8月初4嘅早上嚟噶啦。咁希望大家今个星期继续都系精精神神上学去翻工去。最紧要咧，今个星期天气咧就要稳定啦。咁啊，等大家咧可以真系五天工作，五天。上班。 晨光每日一格， 成功同埋失败嘅人，其实佢哋总系有分别嘅。关键唔系在于佢哋嘅能力，系在于佢哋嘅决心。成功者，佢哋勇于面对自己嘅失败，并且负责任；而失败者，佢哋就将呢一个结局推卸俾人。成功的朋友，他们经常都是想到一些新的方法，而失败者，他们经常都是用别人的方法。成功者，他们希望别人都成功，失败者，他们会希望别人失败。你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当然，我希望你也是成功者的一辈，那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因为我希望你成功。其实你同一时间，如果你成功嘅，亦都希望我成功，所以咧就系 win-win 嘅状态嚟嘅。今日让我哋都用呢一个嘅心，去到好好地活着，令到我哋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咧，就系大家对成功嘅祝福同埋盼望。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并肩行，他 想我跟你终于有志能从于有心幸， 早上的时间六点十三分，他是张学友太阳星辰。除了晨光之外，还有太阳星辰照耀住大家。你好，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所以啲天气都系唔稳定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啦。啲朋友去旅行咧，咁啊，相信今年咧都有啲消息就话到，佢哋去富士山、哦。日本第一高峰咧就系富士山，咁啊高3776公尺噶，咁啊每一年都吸引咗咧好多海外嘅朋友啦去到登山。富士山嘅登山口啊，特别咧，譬如五合目嘅地方咧，人来人往。可能好多人就会忽视咗，其实呢一座山咧又觉得啊唔系好高啊，冇乜嘢啫。富士本身咧就系日本北方一种叫做阿伊奴族嘅语言入边啊类似嘅发音咧，意思即系话到火山咁嘅意思。喺古代日语嘅斜面或者咧就系颠倒嘅碗咁样嘅。啊发音咧原来当其时嘅碗亦都系类似富士噶。另一方面亦都有从文化或者精神层面去到呢就推敲富士山嘅嗰个命名由来㗎。认为就可能同嗰啲不老不死嘅神仙嘅思想啊，或者係浅近神社嘅宗教信仰呢係有关嘅。好啦，今日呢讲嘅重点啊 ,Coffee Time 入面呢就唔係讲佢嗰个历史嘅由来喎。相反啦，就睇到喇，富士山虽然係一座呢就被列为文化遗产。咁但系每一年咧，实在太过多人咧去到登山啦吓，即系七至到九月嘅时间咧，喺呢个登山嘅季节旺季啊，吸引咗几十万人咧去到登山噶。喺呢座山有四个主要嘅登山口嘅，分别咧就系富士宫口啦、衰走口、御殿长走，同埋咧就系吉田口噶。前三个嘅登山入口咧都喺静冈县入边，咁今年开放咧就系7月10日至到9月10日啦，所以而家正确嚟讲咧都叫做冇开放噶啦吓。好啦，最后一个咧就喺譬如山梨县啊，咁亦都系去到9月10日为止嘅啫。今年咧真系都见到嗰个嘅人啊非常之多啦，咁所以咧喺嚟紧嘅时间估计吓。佢哋咧就會定立一啲新嘅規矩啦。呢啲規矩咧就係講到啊，喺呢一個嘅富士山啊，好多人咧就會喺呢個叫做五合目，即係大概可以分1至10樓啦，就喺五樓嗰度開始咧，就係聚埋一齊，然後開始攀登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就唔係由零去到3000幾嘅，係由2305公尺出發。咁啊，等大家可以住宿一宵，可以睇到咧嗰個嘅日出啊嚇。咁啊，但係由於咧就係管理中心亦都建议咧，就系每人必须携带1公升以上嘅饮用水啦。咁根据统计，其实每60公斤嘅成人，咁佢哋亦都步行8小时，需要1.2公升嘅饮用水嘅。不过嚟紧嘅时候咧，咁除咗有呢一类型嘅叫做劝谏之外啦，亦都希望咧就订立多啲嘅守则，例如垃圾咧就自行带翻落山。虽然呢一个嘅守则啦，都已经好似潜规则咁样，咁但系咧仍然发觉山上边有极其多嘅垃圾啊。如果大家是喜爱登山的，或者喜爱任何一个地球上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就是守护住，不要被垃圾呢骚扰到我们那个的旅程才是啱的。有些朋友也都会就是因为叫做毕业旅行啦，咁他们也都会就是希望毕业旅行去哪里啊，不如就找个地方去一去。咁不知道如果你是现在正在读书的， 嚟紧如果毕业嘅，会系去边一度作为你哋嘅毕业旅行嘅选择咧？呢首歌嚟自 Lolly Talk， 四方冇之药。 谁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孖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擦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顾忌？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是漏了？每位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无论天。 卫星， 早晨早晨，咁啊天气方面再讲多少少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相对湿度89%，运动的而且确咧系有益身心噶，咁啊唔同条件嘅朋友都可以咧就系积极参与运动。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为咗鼓励残疾人士参与体育活动，咁啊特别推出一个叫做残疾人士体育训练计划噃，今日由最初每一年大概20班增加去到咧，哇！100班，由20班去到100班咧，其实个增幅相当之惊人吓。咁啊，睇翻啦，亦都欢迎咧，就系肢体伤残人士啦、智障人士、听障人士、视障人士、自闭症人士等等啊吓。咁啊，希望佢哋咧就报名参加。咁啊，课程咧就由专业教练去到教授嘅，费用全免嘅。咁啊，并且咧就为学员提供一啲嘅器材，咁啊等大家可以带同一位照料者陪同出席。好啦，咁啊有啲嘅精选嘅，即系都几值得推介嘅，包括咧就系全新硬地滚球训练班， 今年新增設的肢體傷殘人士硬地滾球訓練班啦，咁將會向學員介紹咧就硬地滾球的器材啊、球例啊，以及咧就基本嘅技術。咁大家咧就可以學習一下貼球、推球、撞球等等嘅技術噶。課程亦都咧就係適合年滿12歲或者以上嘅肢體傷殘人士參加。咁啊，參加咗之後咧，做多啲運動嘅人啊，都開心啲啦。好啦，仲有一個咧就係叫做輪椅網球訓練班，專為咧就肢體傷殘人士設計嘅輪椅網球訓練班。咁啊，等大家咧可以一嘗下喺呢個輪椅網球運動嘅快樂。除了俾你試之外咧，仲有正手、反手、發球等等接球嘅基本技巧嘅。不過你睇翻，例如頭先講緊嘅一個滾球硬地滾球訓練班咧，佢上課嘅地點就喺荃灣區嘅。咁如果你話喺呢一個嘅輪椅網球訓練班咧，咁啊暫時睇到嘅資料就喺沙田區，不如和斜遊樂場嗰度啊。好啦，另外仲有一個咧就親子體操訓練班嘅，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就去到參加啦。咁啊話到喺呢個北區龍心路體育館，咁啊適合嘅年紀咧就係譬如自閉症人士5至14歲，同行照料者咧就係16歲或者以上噶。嗱，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訓練班啊。咁你話當然啦，仲有多詳情嘅唔同嘅運動項目嘅，咁啊不能盡錄啦，因為即係全部介紹曬咧。都需要好長嘅時間，咁但係見到即係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啦，咁今次呢一個殘疾人士體育訓練計劃費用全面咧，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亮點啦。咁都係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藉住多運動啦，咁啊令到大家嗰個身心靈咧都可以健康好多。我哋自己嚟緊好快，9月23日咧，咁啊杭州亞運亦都會正式開始啦。咁啊，杭州亞運開始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整個香港嗰個叫做運動嘅氛圍咧，又會強咗好多噶啦。咁啊，到時可能大家又會覺得，咦係做運動好，好似一段時間，譬如有金牌單車又好，劍擊都好，咁大家咧都會比較上咧就著重一啲得獎嘅項目嘅。其實而家坊間咧，我見唔少朋友佢哋參加一啲劍擊項目嘅訓練班咧。都相當之富啊嚇，咁可能因為即係抌多咗 budget 入去做一啲嘅支援啦，咁啊變咗大家亮點亦都覺得啦，原來劍擊咧係可以好有型嘅，係可以咧個速度感係好犀利嘅，亦都可以咧就係、是、越嚟越重視嘅，咁呢幾方面加埋嘅時候咧，就會越嚟越多朋友咧就喜歡試下呢啲新興嘅運動。嗱，香港咧喺唔同嘅運動界別上面咧，亦都係好努力去到咧，就是、希望做得好嘅。咁所以我哋唔好單純咧就為咗一兩個得獎嘅項目而努力過，其他嘅項目咧一樣係非常之吸引嘅話咧，就唔好諗住佢係咪得獎，大家咧帶埋小朋友都可以參與多啲嘅。早上嘅時間6:26，為你帶嚟呢一首全新嘅作品，係 Jason 陳柏宇。歌曲名字《日常事故劇場》，有啲中老旅行團嘅感覺。室外温27度，相對濕度89%嘅早上，你哋好啊！收聽緊嘅係晨光第一線。 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 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便话启嚣张，像人物设定向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明被年欺强，行为越见反常，竟连还素养。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到智商急降，越被看越乱错。当抽身观看，先可否释怀？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 今天来到早上6:29，一首的歌曲介绍多次，它是 Jason 陈柏宇的《一上事故剧场》。27度，听听新闻简报，转到6:30回来，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会晤。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必须要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他说，中国的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是阻挡不了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利，不容剥夺。有報道就引述美國官員說，沙利文在會晤之中強調，美中兩國處於競爭，但是美國並不尋求衝突或者對抗，而沙利文亦都向王毅保證，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並不意味美方支持台灣從中國獨立，但是美方亦都表明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已經圓滿結束對俄羅斯的正式友好訪問，並且在昨日啟程回國。報導說，俄方在濱海邊疆區城市阿爾喬姆一個火車站舉行歡送儀式，俄羅斯自然資源與生態部部長科茲洛夫、濱海邊疆區行政長官科熱米亞科、阿爾喬姆市市長維亞切斯拉夫等人到車站送行。金正恩對俄方為他此行到處盛情款待表示感謝。報道又說，金正恩這次訪問將會作為進一步鞏固根基在於友誼和戰鬥團結的朝俄傳統睦鄰合作紐帶，是為這個關係發展新篇章的契機。希臘一支派往利比亞東部的救援隊遇到交通意外，救援隊四個成員死亡，15人受傷。當局說，救援隊一共有19人，他們從班加西前往洪災災區德爾納的途中，汽車和一架私家車相撞，其中四個成員死亡，15人受傷，當中7個人情況危殆，另外8個人情況穩定。私家車就載有一個利比亞家庭，車上3個人死亡，2個人嚴重受傷。希臘國防參謀部在聲明之中說，載住救援隊的巴士同涉事汽車迎面相撞，但是聲明說，根據駐利比亞當局，車禍情況仍然有待澄清，又說隊員中有人輕傷。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已經從午夜起下架理財頁面的所有交易，用戶無法進行任何新的理財訂單，而舊有進行中的理財訂單維持到產品結束的日期以領取收益。JPEX 在網頁的特別公告之中說，因為受到相關機構的不公平對待和所發放的連串負面消息，導致平台所合作的第三方造市商暫時鎖定資金，並且要求平台提供更多資料以進行自商，限制平台的資金流動性，以致出現經營困難。為了保障用戶的權益，正是同相關第三方營是同相關第三方造市商接洽，以盡早解決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輕微至和緩的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95年，聯繫香港。 大家好，我是長跑運動員陳家豪，恭喜港台已經95周年了。我都間唔中都會聽住你哋嘅音樂情人啦，有時聽翻諗翻好多以前嘅回憶，真係好正。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搭港热要礼让，乘客要点早，计我梁继章话就梗系行入啲最吸 like 啦。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10月4号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啦。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V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倾偈啦，而家咧系6:37，今日系2023年9月18日，而家嘅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9%。小白都喺度，小白早晨， 早晨啊 ，Good morning， 你好啊， 有一个新嘅星期啦。我想今日咧同小白倾下呢一样嘢咧，就系、是、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先。如果俾你去揀，你觉得自己能够长寿嘅，你会去做啲乜嘢呢？ 我即系 去维持自己嘅寿命。 我维持自己嘅寿命，唔系因为长命可以做咩？哦， 你想做啲，你会做啲咩？你咪就系去跑步啊？ 咪 跑山， 食得健康啲，唔系一定跑山跑步嘅。其实好多运动都好好嘅，系啦，即系做运动同埋食得健康啲咯。即系照道理就系咁谂咯。 而家原来全球咧有5个地区咧系有分析过。他们的人均寿命就比较长的。那我有5个啦。首先给你第一揀第一个，看你揀不揀得中，先是哪 你 估下喺边度？ 啊，你哋话俾我拣嘅，冇得拣噶。 俾你估下先、 哦。 第一个 最长啊？ 系啊。 都是日本啊、瑞典啊、香港啊呢啲位啊， 冇错啦。第一位咧就系日本嘅冲绳，日本嘅冲绳。第二咧就系加州嘅洛马林达。第三咧就系呢个希腊嘅伊卡利亚岛、 嗯， 之后就系意大利嘅撒丁岛，最后咧就系呢个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嘅尼科亚。咁、 嗯、 呢五个地区咧就系佢哋分析过，就系佢哋人均嘅寿命咧就系比较长啲嘅，咁就系长寿啲啦佢哋。咁然后咧佢哋再喺度了解一下啊，究竟点解呢度啲人好似会特别长寿啲嘅咧？原来当中咧系牵涉咗一啲低强度嘅身体活动，嗯、包括咗啲咩咧？我又俾你估下，你估下，估下，你最熟悉噶嘛日本。你可以估下， 咁你都系得一个日本啫，咁你有四个 category 都唔系日本。 但系佢三个嘅原因咧，其中有两个都系关日本事嘅、 啊， 即系同日本人有啲嘅文化有关嘅、 啊。食面食即系食发酵嘢啊，跟住行路啊，通常都系呢啲嘅啦，系嘛？ 又唔关食嗱，我曾经咧，你有冇食？你食唔食嗰个嗰、那个叫做一劈劈嗰个叫咩咧？突然间醒唔起添，纳豆。 纳豆我唔食噶。 纳豆唔食嘅，因为佢嘅质地。 系啊，佢口感咯。 即系口感唔 OK， 唔系阵味，反而口感咧，我食过咧，我觉得口感都还好，即系佢滑潺潺都还好，我觉得系阵味咯，嗰、 嗯、 阵味觉，嗰阵唔系好 OK 接受到。我曾经试过加生鸡蛋、 嗯， 都觉得麻麻地，好似都系嗰阵味有啲臭臭地嘅感觉，系、 嗯、 啦。咁但系可能都系习惯嚟嘅啫，因为佢哋由细食到大，咁所以就习惯咗冇事。咁但系我哋咧就未必经常食嘅时候咧，就可能未必食得惯。 即系臭豆腐都唔系个个食啦， 系啦， 系啦。 但系臭豆腐你系闻起上嚟臭，但系食落去始终都系豆腐味。不过都系真系因人而异嘅。 嗰度啲人都系觉得你 系啦，都系因人 臭，其实食落去都系黄豆味。 都系因人而异嘅嗱。咁我就讲下究竟点解佢哋咧就会可以咁长寿啊？第一个咧就系冲绳嘅人咧，相对嚟讲咧，佢哋嘅家私系会比较少啲噶啦。小白就系喺日本生活过啦，真系系咪日本人嘅家私都系比较少嘅咧，同埋简单啲、简约啲啊？ 其实度度都差唔多嘅，我觉得 系咩？系咩？ 系本身咧，其实佢哋嗰个楼房嘅设计家私咧，的而且确唔会好似我哋咁样下下就镶晒入去嘅。 嗯， 系啦，咁佢哋以我覺得普遍嚟講啦，以簡約為主嘅，即係一個櫃啦，跟住佢哋又亦都唔會一定係有嗰啲叫做書台咁樣嘅，咁佢哋可能會有一張茶几仔放喺度，咁睇下大家點諗，即係佢哋個家私唔會好隆重嘅，同埋佢哋通常都係將嗰個客廳同廚房咧就 mix 埋一齊，不過而家佢哋都好多咧洋式啊，叫洋式、哦、即係西式嘅設計嘅， 係、 嗯、啊， 其實咧就係啱啱小白講中咗一點啦，就係佢哋多數係用茶几。点解用茶几？佢哋会令到佢哋嘅身体好啲咧？原来其实咧都系训练到佢哋嘅肌肉啊！因为当佢哋成日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嘅时候，佢哋咧就可以无意间有一个低呢、這个叫做低低热量。低熱量，佢哋咧就係唔需要係好身體好負荷嘅運動啊，做咗，即係自己經常可能係坐喺地下啦，坐榻榻米啦，佢哋冇乜唔算好多人有 sofa 啦，係咪？坐榻榻米啦，然之後坐喺茶几前面啦，咁所以咧平均上嚟咧，佢哋就會訓練到佢哋嘅肌肉啊。佢哋咧曾經有調查過咧，就係一名咧103歲嘅居民，佢哋每一日坐低起身，坐低起身系足足有30次，咁系强化咗佢哋嘅核心同埋下半身，咁就去改善佢哋个平衡感啊。 嗯， 咁而第二咧就系因为冲绳嘅居民咧，佢哋都系大家都会去到佢哋屋前咧都会有啲花园，咁当有花园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经常去淋下花啊，除下草啊。原来呢一啲嘅活动咧，都系可以喺身体唔承受一啲太大嘅压力嘅情况之下，做咗一啲运动量。咁所以其实促进咗佢哋嗰啲行动力啊、体力啊同埋耐力，成为咗咧每日都好似有一两个钟，佢都会做咗一啲低强度嘅身体运动咁样。 哦， 系啦，咁所以 咁大陆都应该好长命啊！大陆啲人又多嘢做，又成日都会踎喺度咁样。 咁可能都系嘅，系啊，可能之后嗰个报告咧都会有我哋份嘅， 系咯， 系啦， 要啦， 系啦。嗱，讲埋最后一个咧，就系佢就发现咗哥斯达黎加嘅尼科亚嘅居民咧， 哥斯达黎加 系 嘛？ 系啊，哥斯达黎加系啊。 嗰斯达尼加嘅尼科亚嘅居民，系啦，咁原来嗰度啲居民咧，好习惯咧就系自己做家务嘅。而家科技好先进啦，系咪？我哋经常就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电子科技去帮我哋做家务，即系譬如有嗰啲一个圆形嗰啲诶，帮我哋吸尘嘅，就咁摆地下，佢就自己喐噶啦。咁、但系原来嗰度嘅居民咧，好习惯所有嘢都系亲力亲为嘅，佢唔会依赖咗一啲嘅家电啦。咁就又系变相咗，佢哋系就系有一啲嘅低强度嘅身体活动去做家务。咁所以又系可能清洁房间啊，可能准备食物啊，可能系清洁下周围所有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原来咧做运动都系可以帮到我哋长寿嘅，唔一定要去跑步，反而就系、是、令到我哋嘅屋企可能就系、是、咦可唔可以减少啲家具，减少啲科技嘅一啲嘅帮我哋清洁嘅嘢，咁样都可以令到我哋可以系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噶。听下呢首歌先 ，Sika 嘅《天气之旅》。今日嘅天气都好似唔错喎。 天突然会绿色，虽然神散发曾有的不衰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袅袅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飘扬，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湿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忙我的曾一发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任自我也能够发光，一生闪光无怨去闯，难道就算想极度我仍然能任我，吹过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无自天中火放绽放，独有的非一般好看，要自创出好天气，如雨后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听完 Sika 呢一首歌之后，我哋就嚟到咧朝头早嘅 KOL 环节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翻嚟晨光 KOL。咁今日讲咩 topic 咧？就系、是、主持人阿船仔咧一个困扰咗我多年嘅问题啊，就系呢一个 暗疮肌、痘痘肌嘅妆容啊，因为翻工咧，阿 O 成日见到我都话我生暗疮啦，咁我都介意噶嘛，咁都系要化翻个妆嘅，咁但系又哎呀，唔知点样先化得靓，呢个时候梗系请翻我哋星级化妆师阿东出嚟解决我嘅问题啦。早晨，阿东。 Hello， 大家好。 有冇话啊痘痘嘅肌肤嗱？首先唔好讲化妆住，我究竟保养？或者是你覺得清潔哪一樣東西是重要一點，即是我搽的可能保濕還是怎樣，你覺得是重要一點呢？ 我覺得是個清潔很重要， 嗯， 是的，延伸到去保養，因為其實坊間出了很多是專貨暗瘡肌的護膚產品的。為什麼會這樣出呢？因為大部分形成暗瘡呢，我先不說內在因素，可能荷爾蒙啊或者壓力的因素，可能多數都是外在因素嘅，油脂分泌啦，或者污染啦、污糟咁樣咧，先會形成到暗瘡肌出現嘅。咁所以一定要清潔乾淨，係啦。清潔乾淨有分好多種喎。咁你係表面清潔一定係深層清潔咧？咁可能你本身你要早晚洗面啦，係啦，仲有定期深層清潔去角質啦。咁去角質咧，可能去用好多唔同嘅產品，同埋深層清潔都需要咯。哇，做好多步驟先去預防呢、這個暗瘡肌啦。 我去角質就可能做 peeling 啦。咁深層清潔又可以做啲咩咧？ 做一啲坊間好多泥嘅面膜嘅，即係例如話你敷完上去，等佢乾半乾或者乾透曬啦，你先去打圈捽走毛孔入面嘅污垢。 哦、啊，咁就會起碼乾淨啲啦。之後你先可以再保養噶嘛。係 啦，同埋假設你個痘痘肌真係有啲冇一啲好大粒嘅痘痘出嚟、嗯，如果化妝前我都唔建議你擠咗佢嘅，因為我試過真係有個客人咧，佢一擠完嘅咧，咁其實擠完你個面係有個窿喺度。 哦，係。 咁你方你入邊有少少血水或者有啲液體度噶嘛 ？Yes。 咁其實係化唔到妝。咁我試過真係有個朋友仔最近呢幾個月化妝，佢就突然之間生咗好多痘痘，咁但我需要化個妝俾佢喎，咁樣女士嚟嘅，咁我真係幫佢敷咗少少面膜啦，係啦，敷完之後一搣起，佢啲痘痘就搣開咗，個皮表皮嗰個皮仔嗰啲係啦， 係啊， 搣開咗佢就好多一啲窿窿，化唔到妝，我個底妝差唔多化一個鐘差唔多，因為逐點逐點幫佢遮。系啦，咁所以都建議大家，如果假設你係暗瘡肌嘅，你千祈化妝之前唔好擠咗佢，系啦，你一擠咗佢嗰個位就好難化啦。 係嘅，我都明白噶，我成日都俾我化妝師鬧我噶，之前唔知去譬如電視部嗰邊化咧，佢都話：，唉，你咁樣流緊血，我幫你化唔到喎。 係啦， 咁就會，哎呀，唉，但我真係好中意擠痘痘啊。 咁化妝前唔好擠咯， 係啦，淨係化妝前唔好 擠。 好，咁如果好啦，咁我做完保養啦，清潔完啦，咁底妝咧有冇話嗱？因為我真係試過好多次咧，係我本身有個暗瘡仔喺度嘅，即係佢都未含濃啦。我每一次化完個妝咧，佢就出現啦，佢就開始冒曬所有嘅濃啊嗰啲出嚟啦。究竟有冇話啊？其實一定係會咁樣出現㗎啦，在所難免。定係其實純粹我個底妝產品揀錯咗？ 應該我哋俗語都話，你等漚熟個暗瘡你先擠㗎嘛。 係啊。 咁等於你將個暗瘡其實可能佢想透氣，唔好搽任何嘢，乾爽嘅時候咧，正常佢都唔會冒得咁快嘅，即係佢成長期冇咁快。係啦。咁但係當你可能真係搽咗一啲化學產品或者搽咗護膚品、化妝品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就會滋養咗佢嘅效果。咁佢就開始成長啦，冒起咗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見其實唔係好特別關化妝品事嘅。咁但係咁當然坊間有啲化妝品係專針對一啲敏感肌或者一啲暗瘡肌而研發出嚟嘅護膚同埋化妝品嘅。咁你不妨試下用嗰啲產品。 嗰啲產品有冇話有啲咩特別嘅地方？ 消炎同埋比較乾爽啲嘅產品。佢哋護膚嘅產品都係乾爽啲、你唔會見到啲好油性嘅產品係防暗瘡肌嘅， 係 啦，乾爽消炎嘅產品為主嘅。 嗱，但係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我係好煩嘅，我咧得一個位會生暗瘡嘅啫，就係、我額頭，然後我面頰咧其實係偏乾嘅喎。咁如果呢個情況，我點樣揀 foundation 咧？ 混合性肌膚。 是啊 ，foundation， 因為其實我都建議，如果假設咧，因為普遍大家我都推薦大家用霧面嘅化妝品，因為霧面化妝品咧，你化完之後其實你可以唔使搽水粉，你面頰可以唔使搽，但相反你額頭你就需要乾爽啊嘛，你唔想去霧油嘅效果咧，你就不妨搽翻啲薄身啲、輕透啲、輕薄啲嘅水粉啦，即係額頭可以控油。面盒就唔好控油啦，因為佢其實係霧面乾爽嘅，咁有少少黏粒感嘅，咁但係咧其實就未必需要搽水粉咯。 咁樣就叫 balance 到啦。 balance 翻啦。 咁如果係我平時即係有痘痘就咩咧，一定要遮瑕噶嘛。 係。 咁我有聽話有唔同嘅方法啦，有啲咧就同我講話用綠色嘅遮瑕膏， 用綠色嘅啫， 因為你粒豆豆係唔知咩紅色，咁你就搽綠色上去就會 work 啲啦。嗱，呢一樣嘢係咪真嘅咧？ 其實有啲人會見到點解個遮瑕盤上面有好多唔同嘅 colour 啦，即除咗膚色之外，有咩綠色啊、紫色啊、黃色、紅色。其實如果對於化妝普通嘅化妝嘅女士咧，其實就唔需要用到咁高深嘅學問嘅。咁、因為其實綠色真係減我哋面部嘅紅潤感嘅，即係減去紅印。咁但其實如果假設你搽咗底妝嘅產品咧，其實足夠嘅底妝產品或者遮瑕產品咧，都可以 cover 到嗰個紅印嘅，咁就唔使特登再搽綠色，之後再搽嗰、那個膚色嘅粉底液或者遮瑕啦。咁你試想想，如果你假設搽到好大片綠色，之後你個粉底好薄嘅時候咧，一落妝你一抹或者係一甩妝嘅時候，咦點解個綠色控喺度？所以我就唔係好建議大家，除非你真係好誇張，有啲人天生本身皮膚係爛面或者本身個紅好紅。我哋會用個綠色嘅底妝產品擦一層好薄嘅度，咁就方便再擦粉底液啦。就唔建議大家初學者或者係用綠色嘅產品去做，即係唔係好建議啦呢個。 咁如果係哦，咁我算啦，我唔用啦，咁我用遮瑕膏。係，我係為我用咩質地嘅遮瑕膏或者咩色嘅遮瑕膏會啱啲啊？ 我就建議唔好用太過油性同埋潤嘅。 哦。 因為如果用液體去遮暗瘡印或者暗瘡凸起嗰啲咧，你發覺好難遮。反而用啲固體性，即係膏狀嘅產品或者遮瑕筆去做咧，逐點逐點點咧，你就遮得方便啲，同埋佢固體嚟噶嘛。咁佢流動性唔高嘅時候咧，會成個可以遮蓋到暗瘡印或者暗瘡凸起嘅位置啦。 哦， 同埋有少， 但系我话系咩色噶，即系纯粹跟翻你 跟翻自己肤色就可以啦。但系千祈唔好用个白过你嘅颜色。如果你用浅色过你肤色嘅话咧，你发觉嗰粒暗疮会凸起咗， 系啊，变咗高光咁。 系啦，变咗凸起咗。所以我头先想提就系、如果假设你真系某啲位置会好多暗疮，系啦，一齐嘅生埋一堆嘅，千祈唔好用啲高光嘅产品。我试过一次真系唔小心地用咗一啲粉状嘅高光产品搽起一啲。暗瘡嘅位置，佢成粒暗瘡係望凸起咗，咁我唯有嗰個位置我就落咗去啦，即係我唔小心啫，唔記得咗嗰個產品係好高光，一搽上去嗰個暗瘡位置就凸起曬粒粒咁樣，係啦。 咁如果係嗱，我由而家有唔同類型嘅暗瘡噶嘛，嗱有一啲咧就係暗粒仔嚟嘅，咁可能都未去到暗瘡，叫粉刺，會唔話啊？純粹都係用翻即係普通嘅底妝產品，其實已經遮到曬咧。 其實普通底妝產品都 OK 噶啦。即係冇刻意，唔會特登刻意出一堆係暗瘡嘅系列嘅防暗瘡系列嘅底妝產品。 哦，咁但係如果係啦，即係大粒啲啦，凸起咗啦，咁啊含隆或者係哇嗱，我覺得最難搞嗰啲唔係含隆嗰啲啦，係破損咗嗰啲，即係俾我擠爆咗啦。 但係都要化妝，係 啦， 要堅持出街都要化妝，係啦。咁其實咧，我有幾個建議嘅。如果真係你突出嚟唔想咁突，因為其實入面含隆或者有啲污糟嘅嘢喺入面啦，咁你不妨真係提前幾個鐘擠咗佢。 哦，總之早幾個 鐘。早幾個鐘，因為其實之後佢嗰個入面嗰啲水分啊或者血水咧，其實就冇咁強烈嘅時候咧，化妝師都方便幫你化，或者幫自己化都方便啲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臨化妝前你先擠咧，其實係化唔到嘅。好難化，好難化。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就會黐啲暗瘡透明圓形嗰啲暗瘡貼黐喺度。 啊， 系啦，咁佢黐完喺度先再化层底， 哦， 系啦，咁之后假设啦，你再搣翻出嚟咧，其实未必有个龙头喺度，即系有个点点喺度嘅。咁有啲朋友仔话唔觉嘅，可能会生喺呢啲位置，可能一啲腮骨位置啊，或者系唔系好觉头发会遮到个位置，但又唔想凸起咁夸张咧，佢都会黐个暗疮贴，透明嘅暗疮贴黐喺嗰度，搽一层粉底喺度，咁视觉上效果都冇咁明显啦，凸出嚟嘅效果。 哦， 系啦， 哦呢、這个都系好，因为可能生额头又。有啲難黐暗瘡， 你唔會黐正中間㗎嘛？ 係咯，即係正中間。 係啦，好奇怪。但可能你發邊嘅位置，或者一啲正面望到係唔感覺嘅位置，生粒好大嘅暗瘡，你再搽遮瑕產品遮咗佢，咦都凸起咁誇張，不妨試下可以用暗瘡透明暗瘡貼黐咗佢，再搽粉底液喺上面，粉底膏都可以。 係，咁如果係譬如有啲咩特定成分嘅化妝品，你覺得係要避一避？譬如你即係特別生暗瘡，可能你發緊炎喎，有冇話要避咧？定係都冇乜所謂嘅？而家大部分都 OK 嘅咁樣。 我就覺得唔關化妝品事，應該關護膚事。因為正常你生暗瘡，其實唔應該唔好用 peeling 啦，唔好物理磨砂去磨嗰個暗瘡嘅位置咯，刺激咗佢， 係更加發炎， 更加發炎啊！太誇張啦！覺得化妝品就還好嘅。反而你一啲護膚、一啲物理上面一啲嘅刺激性嘅產品就唔好啦。 哦，咦，咁你講開刺激，譬如我落妝，咁、我點都會可能用咩落妝油或者落妝水，或者係其他方法啦。仲有，你有冇建議用乜嘢方法嚟落妝係反而冇咁有刺激性 嘅？其實普遍咧，我自己覺得咧，落妝水其實都有啲乸嘅，會刺激性比較大，因為好強烈地幫你落咗啲彩妝產品。 係啊係啊。 所以假設你真係滿面暗瘡嘅暗瘡肌咧，唔好盡量少啲用卸妝油油狀嘅產品，驚你清潔唔乾淨嘅時候留喺表皮上面咧，其實容易倒身毛孔，驚啫。即正常你洗得乾淨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我自己建議咧，坊間有啲係卸妝膏。即可能你做完一啲laser 啊，或者美容儀器啊，或者暗瘡機咧，不妨用卸妝膏，溫和好多嘅。你洗完係唔會乸，唔會崩緊嘅效果，係啦。亦都有滋養皮膚嘅成分喺入邊。 咁我落嘅時候，譬如我都係會有棉花嗰啲去掂到 的。正常佢係都係乾手乾面去用嘅。 係。 提取一啲膏狀嘅產品喺手度啦，之後捽捽捽捽捽捽， 捽到、即係好似普通落妝 普通落妝油一樣，之後加少少水，再將個膏狀去乳化，捽面捽面捽面。之後你發覺成塊面都好似奶白色咁樣，之後再用清水洗就 OK 啦。因為好多人用卸妝油或者卸妝膏咧，你發覺點解洗完都係咁油咧？因為佢冇乳化咗入邊嘅成分，就係將入邊嘅成分加少少水，再捽面。係啦，捽完面之後，你發覺而家塊面就唔油噶啦。都半油嘅，你再用清水洗嘅时候咧，发觉块面就清爽啦。 啊！ 因为直接再搽完膏状块面，捽捽捽，直接洗咧，发觉洗唔走嗰个膏状或者油状嘅产品，系、啦。 你会唔会建议话用完卸妆膏之后再过多阵洗面奶或者轻身少少？ 我自己建议咧，我自己建议就系落完卸妆嘅产品之后，会再洗多一次面嘅。因为以前我自己都有时工作嘅时候会带妆出街嘅，咁我就会卸完妆再卸多次妆。再用洗面咁样咯， 干净， 干净要干净，因为唔想自己生暗疮，因为暗疮、已经知道暗疮肌比较难化嘅时候咧，都唔想自己化自己嘅时候点暗疮咁样咯，系啦，清洁好紧要啊。 是啊，所以各位同我一样深受这个痘痘的困扰的朋友都是要靓的时候，那记得首先做好这个的清洁啦，那第二呢跟回阿东的建议，那你就可以化回个靓靓的妆啦。那今天唔该晒阿东，我们下集再见。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9嘅早上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同学，唔系各位同学，系各位同学仔吓，同埋翻工嘅朋友，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啦， 早晨。 咁啊，另外咧就系交通组嘅 Ann 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 系今日朝头早 交通 系啦，交通方面系点咧？ 咁我先讲呢个隧道先啦。咁咧，而家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就开始车多噶啦。咁路面情况方面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咧一段慢车，咁龙尾去到果栏。咁至于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富泰村系较为车多嘅，咁龙尾去到福亨村。咁另外都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啦，受到较早前咧即系黑雨嘅时候嗰个暴雨影响咧，有啲路段都仲系需要封闭嘅。咁包括筲箕湾耀兴道全线嘅来回方向啦。仲有赤柱的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的唯一行车线，有些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的，例如城巴的77、瑞巴的110和606都要改道行驶。另外有些路段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包括司徒拔道近门牌53号、黄马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还有石澳道近住烂泥湾的，大家 即係如果經過呢啲路段咧，咁就要小心啲駕駛啦。咁仲有啲渠務工程都可以提翻大家啦，就係深水埗嘅深水埗有渠務工程，咁就係醉魚道往南昌公園方向，近住深旺道咧快線都係繼續封閉，同埋深旺道往大角咀方向，近住醉魚道中線咧都係繼續封閉嘅。 哦、就 係 咁 多啦、所以大致都正常嘅。 係啦，咁我即係打開個地圖睇嘅時候咧，都係見到 正常啦，要塞嘅地方就塞啦。 係 啦，係啦， 係啦， 即係翻工翻學一定有啲必經嘅位係會塞噶啦。 係啦， 係啦。 通常見到嘅都係譬如喺屯門近嶺南大學一帶，係 啊係啊係啊， 嗰個位啊，跟住又紅隧啊或者獅山隧道啊，都係呢啲位咯， 都係呢啲位， 都係正常嘅， 因為大家都要出嚟翻工翻學。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咁其他就冇乜特別，或者係嗰啲修路啦， 係啦， 係啦，咁快啲整完就好啦， 系啊，冇错。 嗯，咁有啲咩特别诶？交通上面嘅提我哋咧？ 琴日交通上面都暂时冇噶啦。你哋寻日有冇话去咗边啊？ 琴日啊，我出咗去彩虹村嗰边睇舞台剧。 哦， 都几好天啊！寻日 系啊，好天啊！ 寻日都几好天啊！我都系翻自己身处个区就活动咯。 嗯、 哦，即系匿埋喺屋企？ 唔系唔系唔系，都 落街买个嘢食咁样。 我落街冇嘢买噶。 点解？ 你自己煮嘅。 哦， 我住嗰度好偏僻嘅，落街冇嘢买嘅。 咁可唔可以叫啲外卖？跟住又佢哋可以直情送啲食材过嚟，咁你咪可以自己煮咯。而家有呢啲服务噶嘛？ 食材咧都应该送唔到我屋企啊。 系啊。 我有试过问过嗰啲超级市场咧，就会送啲上网订嗰啲超级市场，咁都会送到嘅。系啦，咁但系你话现成嗰啲咧，就好似唔系好觉佢送到。 送到村口得唔得？ 即系自己行出去拎噶 咯。有啲系，有啲都可以送到你屋企楼下咁样嘅。系啊， 都好啊， 系啦，都好噶。 系啊，我咧就其实系观塘友嚟嘅，跟住琴日都几好天，我觉得，跟住即系出去行咗个圈啦，跟住行咗去观塘海滨咁样啦，跟住咧就发现原来有个新嘅 哦系啊 公园啊， 系啊，我见到个垂滑梯好霹雳， 系啊系八米高噶， 系咯银色嗰个啊嘛， 系啊 系 啊 系咯，我冇睇错， 系嗰个咧，其实就系茶果岭海滨公园啊， 系啊 系啦，咁其实喺观塘海滨公园嘅，即系如果我哋对住个海啦，咁观塘海滨公园嘅左边，就系呢个茶果岭嘅海滨公园。 系，嗰边系左边，即系望住个海嘅话，左边系茶果岭嘛。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即系要如果我哋要经过观塘绕道嗰个桥底行过去嗰个茶果岭海滨公园， 系知道。 系啊，跟住嗰个八米高嗰、那个树屋嗰个上滑梯咧，我冇上啊，但系因为咧我见好似好晒啦，跟住我好惊辣亲个 pat pat 啊。 哦，辣亲都其次，我都唔会上，我惊摄住咗喺度，趴咗喺度样衰嘅，阵间 要搵人救。 系啊。 跟住同埋 佢咧安全嘅， 嚇 安全， 佢係安全， 佢 設計安全， 佢設計得應該係安全嘅。但係如果即係大人太大份， 我唔係咯，牛龜咁大隻 ，OK 嘅，你 fit 嘅，你 fit 嘅， 係咪呀？話你行一線喎，我依陣攝咗度就搞笑啦，仲要攝緊嘅時候。有太阳嘅话，真系晒紧，我走唔到。 唔会，我会帮你找需要嘅人去帮你嘅， 系嘛？ 系啊， 咁啊紧要啊，呢个系。 冇 错啊。系啦，咁呢个仲有啲咩亮点呢？除咗呢个咁大嘅上滑梯之外， 我觉得啊，仲有一个咧，我觉得系好啱我哋打卡嘅位啊。佢系有条彩虹隧道噶。 嗯。 佢其实咧就系 彩虹隧道。 系啦，佢就系个上盖咧有一啲七色嘅玻璃啦，即系彩虹咁嘅玻璃啦。 吓，跟住嗱，俾个图你睇，咁咪 即玻璃， 咁咪好热咯。如果系太阳晒嘅话， 都系，但系佢唔系 for 你坐嘅呢个位，佢 for 你打卡嘅。 等等先，你去得户外就梗系预出汗啦。 系咯， 我系预咗出汗，但我冇谂到佢经过玻璃嘅折射喺度晒嘛。 唔系啊，呢啲系 好靓， 放啲女仔打卡啊。 哦，即系打完卡嗰下就哇好热好热，一打完即刻走咁样。 男士唔明， 系啊唔明啊。 女仔为咗打卡系可以唔怕辛苦噶， 同埋好快啫影张相。 咁系系。 我有个小贴士俾大家。 点啊点啊点啊！ 就系咧， 搽防晒系嘛，知噶啦。 一嚟啦，同埋咧，我哋要着浅色嘅衫。 不过话你真系好白噶喎 ，N。 我化咗妆啫。 系咩？ 唔系你都真化晒嘅，你啲手脚都好白啊。 系啊，其实你手都 你 手冇化。 太好人啦！ 唔系，我都系 你哋有日行一善。 你识得我日子短啊！我系有嗰句讲嗰句，系啊！你个样系衰，我都会直接话你衰咁样嘅。你放心， 即系我靓系咪？ 全仔明白。 我又冇话到系靓嘅，即系白咯，真系。 哦， 嗱，我冇话靓噶吓。 好誠實，好誠實， 好誠實㗎。 我未講完個 tips 你繼續講，繼續講。 就係咧，我哋要著白色嘅衫去打卡啦。咁咧，變咗嗰啲陽光折射落嚟嘅時候咧，嗰啲七彩顏色就可以影落我哋啲橙色衫度，咁影相就一流啦。 係喎， 係啦。 好似即刻啲教堂嗰度， 系 咪啊？ 我又冇谂过。 如果我系成身白衫白裤白鞋，咪好搞笑。 系啊，咁你就 咁咪 变 咗彩虹人咯。 系冇错，你成身都彩虹。 Rainbow Man。 O K。 系啦。 我哋快啲俾啲反应。 系啦 ，O K 喎呢个。 O K 噶。 吓，咁佢有冇话诶大唔大啊？诶，开放时间嗰啲有冇啊？ 開放時間我就未找到，因為我見到仲係好多都係待定咯，我未見到真係一個 official 嘅開放時間。 哦， 但我諗如果你係正常嗰啲時間，我諗都應該係開到十點到嘅，正常嗰啲公園。 我覺得你行下都好啊。 係啊，日頭行舒服啲咯，係 啊， 多啲嘢睇咯。 係啦，夜晚就可能有啲燈咯。 夜晚冇得影個彩虹啊。 係啦，影唔到 自己打燈。 係啊，嗱喺要喺上面打翻落嚟先見到彩虹。係 啦，見到 影。如果唔搞唔掂喎。 冇錯。 係咯。咁啊都得意嘅，咁啊呢个几好啊！咁啊，如果即系各位今日嘅天气咧就一般般啦，即系又时落雨时天晴咁样，咁睇下会唔会自己安排去啲公园嗰度玩下啦，系啦，好，同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行咗出去嘅 Vicky 先，喂 Vicky 出边嘅天气点啊？而家系有太阳嗰只啊，定系落紧雨嗰只啊？ 嗱，而家系有太阳嘅，就冇落雨嘅，不过咧都见到远处咧有好多。好多厚嘅乌云啊，咁所以可能就系啲云飘到去边就落到去边啦啲雨，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带遮出街嘅，因为咧可能你今日出门口冇事，但系翻到公司嗰边咧可能就会落雨啦，但系有太阳嘅，都系照射到落嚟，都系感觉到暖粒粒嘅。 哦，咁啊好啦吓，咁啊所以咧暖粒粒嘅天气咧都系继续包围住我哋，几好啊吓。 是啊，冇错啦，虽然啊暖粒粒啊，但是其实呢一年啊都是供应咗呢是全球最热嘅一年嚟㗎嘛，喺夏天嘅时候。咁其实呢都好见到好多唔同嘅自然现象啦，有啲极端嘅天气啦，好似有啲热浪啊，好似有啲嘅暴雨啊，洪水等等啊。其实大家呢喺呢一个暑假呢几个夏天啊，呢几个月嘅夏天呢都见得到㗎。咁所以其实喺联合国呢嘅秘书长都警告咗，其实全球暖化嘅时代呢係结束㗎啦，应该係进入咗呢一个全球沸腾嘅时代。 哦，结束咗啦，原来已经。 係啦，咁其实呢十年呢其实真係越嚟越湿热嘅。咁我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就係原来湿度同温度嘅变化呢係会带俾大家有一啲明显嘅影响㗎喎，特别係湿热啊。其实係好容易呢係令到我哋嘅心血管嘅健康呢係受到影响嘅。因为研究发现呢，就係当我哋嘅环境温度呢上升一度嘅话，而相对湿度嘅增加一度呢，其实我哋嘅血压呢就会係显著咁去下降嘅。咁所以温度增加一度嘅时候，就会令到我哋嘅心率啦、心脏啦就会输出，个输出量就会增加。咁原因就係点解呢？因为当我哋嘅心脏呢跳得最特用力啊，用力去跳嘅时候，就去降低我哋身体嘅核心温度，嚟到去 balance 返控制返我哋嘅核心温度嘅平衡。咁所以呢其实係会好容易令到我哋嘅心血管嘅负担呢係会重咗嘅。咁所以呢就要小心，就係一啲好湿，即係我哋個空間裏面有好濕嘅時候呢，就會令到我哋嘅心臟呢造成好大負荷。所以如果我哋喺屋企嘅話呢，最好就係個溫度呢唔會低得滯，唔會低過18度啦。而我哋屋企嘅濕度呢亦都唔會高過47度。 明白。 夏天嘅時候呢，最好就係食啲濕熱嘅，唔好食咁多濕熱嘅嘢食啦。 明白。 濕嘅嘢食。 喂，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啦。好，唔該曬你先。咁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31度，吹輕微至到和緩東至到東南風。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呢就88%嘅早上啊。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啊，已经打咗俾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各位。 好啦，咁周树佳咧，上个星期五嘅时间咧，就已经系播出咗噶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大学咧继续有咧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系记得咧，上集就讲多咗呢一个咧关于内在小孩啊吓，咁啊大家认识咗啦。上一集就概览啲去认识啦，今集咧主持人咧就会啊揾一啲例子去同大家讲噶啦。 讲下呢一个啊都有趣噶，就系、是、咧关于咧职场欺凌啦。咁啊，早多上两三集咧就讲校园欺凌嘅。其实根本咧，我就个心入边咧成日都话啊，其实校园欺凌嗰啲人咧，会唔会去到职场咧都系继续欺凌人噶？其实佢哋根本咧就冇改变过，可能退到老人院咧都有老人院欺凌嘅。因为嗱，呢、這个都系时有发生噶，即系你见啲阿公阿婆咧喺老人院都会打交啊，或者会即系直情会。最后有生命危险添，咁啊呢啲不愉快嘅唔再喺朝头早嗰度再讲咁多啦。不过原来咧有啲嘢，有啲情绪咧未能纾解咧，就一路陪伴住自己咧，唔系十个年头，唔系廿个年头，系一生一世咁啊。究竟呢啲又关唔关内在小孩事咧？咁啊，交俾周博士帮我哋去详细讲讲佢啊，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你讲得好好，特别你正话嗰句好准确，就系当我哋成长某一啲嘅情绪。一路冇處理，一直陪伴住我哋咧，就會成為我哋成年人嘅一啲嘅模式啦。譬如你今日講嘅職場嘅欺凌啦，咁你講得好好啊。呢、這個職場嘅欺凌嗰個人咧，欺凌者咧，往往佢入到老人院都會欺凌其他即係長者老友記嚇，或者喺感情關係上咧，可能都係扮演一個即係比較強勢嘅人嚇。咁同內在小孩有冇關咧？肯定有關。肯定有關，因為我們是來自我們的原生家庭，即是原本出生的家庭，即是我們來自一個爸爸一個媽媽一個家庭裡面長大，就算你是孤兒 在孤兒院，你都是一個特定，我們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成長環境，那個是我們唯一的成長 的主要的模式。所以那裡呢，如果欺凌人有什麼可能性呢？有好幾個可能性的。首先我要強調，每一個情況都不一樣的，每一個生命每一個經驗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切忌太千篇一律一概而論，我只是講一般來講。如果有一個人經常哈哈霸霸去欺凌人，最通常的可能性就是他細個曾經被欺凌，他曾經被人哈哈爸爸，甚至可能他爸爸或者媽媽就是一個很容易出很大情緒或者脾氣的人，所以他這個小朋友自幼是內置了或者內化了一種模式，就是欺凌人是一個很有效去保護自己的方法來的，先下手為強。我其實保護自己的，我媽都是這樣的，我老爸都是這樣的，我想人不欺負我很簡單，我先來欺負你，就是先打你，先等你唔敢揼我。嗱，佢可能係一個潛意識嘅運作嚟嘅嚇。咁呢個第一個模式，因為佢好熟悉啊。 嗯。 仲要可能佢細個就係極憎佢爸爸媽媽個，呢個好常見㗎。我要講一個心理學好基本嘅原則，就係英文叫 I am what I resist， 我就是我所抗拒的，我就是我所抗拒的。即係我越抗拒嗰個人咧，我會越成為佢嘅。咩意思呢？譬如我遇過好多個案咧，譬如細個老豆吸毒嘅，我憎老豆吸毒，令到屋企好慘。結局我會嫁俾一個吸毒者嘅，或者長大之後咧，我會唔知點解同一個吸毒者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嘅，因為嗰個係我最熟悉嘅。當我長大之後見到個吸毒者，我發毒誓我唔會吸毒，我唔會點點點。但我即刻諗起我對爸爸最失落嘅愛嘅，因為我好憎我爸爸，但我又好渴望得到爸爸個愛而得唔到啊！所以眼前呢個吸毒者，佢令我諗起唔係毒品，而係諗起爸爸我最渴求而得唔到嘅愛，所以我容易投射咗一啲我內心好潛意識，我自己都唔自覺嘅需要喺佢身上，我好想去拯救佢，其實好想拯救爸爸，其實好想關心翻當時因為我爸爸唔識得愛我，而我自己覺得好受傷害嗰個內在小孩，嗰個好孤單、好無奈嘅內在小孩。所以呢啲模式係好常見嘅。如果大家接觸輔導學心理學咧，有好多我哋覺得好似好荒誕嘅行為、情緒模式，甚至好極端、好扭曲咧，其實都係同內在小孩嘅成長有關嘅。所以唔好睇小，譬如話，如果個小朋友成長好被忽略、好冇自我價值感咧，佢可能要用好激烈嘅方式去揾翻我嘅價值。咁欺凌人係其中一種方法，令到你關注我，令到你逼你覺得。你要屈服，我是重要的，好嘛？講到依刻啊，歐你覺得點？ 我一路聽緊啊，但係去到發掘翻自己內在小孩嗰一刻咧，作為一個普通人啊，或者平凡人咧， 華產博士，你會點樣誘導佢去 taste 或者發覺或者發現或者覺察啊？我唔知邊個形容詞較為妥帖啦。揾翻多少少哦，原來因為我有咁嘅原因，所以咧就會頭先周華山博士講嗰啲擇偶條件，哦可能我好憎吸毒嘅，咁但係哦點解我會揾到一個吸毒嘅人去拍拖嘅，咁真係方天下之大謀喎，點樣去發掘呢當中？嗯， 係啊，你講發掘啦，呢個有一個好大嘅題目啊。其實有兩方面嘅，最簡單講就係內在小孩唔一定係講創傷，唔一定係講負面嘅嘢嚇。內在小孩一個就是創傷小孩，我們叫 wounded child， 即受傷害的小孩，同時他有另一個很正的很有創造力很奇妙的小孩，就叫 wonder child、啊、所以首先有兩方面，千萬不要一去到內在小孩就覺得是很慘很負面，我們都有很有創造力很有慈悲很有愛的部分，因為不覺得自己不值得，不敢去發掘，然後將它投射在我們的偶像，即是我很欣賞德蘭修女，我很欣賞哪個偉人，其實那個是自己裏面的部分來的。那怎樣去發掘呢？這個最簡單其中一招就是可以多些給自己有安靜的時間， quiet time, me time， 自我安靜的時候，然後給自己放鬆坐直，閉上眼，兩隻手輕輕搭住放在胸口，然後只是感受自己的內在，感受自己內在的需要，無論表面上你可能很平和、啊、你事業很有成、啊、婚姻很幸福、啊、表面上是真的，同時內心可能有另一些感受是從來沒有表達過的，然後只是感受一下內在，或者感受一下一路由細長大很可愛的自己，很可愛的自己，而只是問他一條問題，叫回小時候的花名，豬豬啊、銀豬啊、小明啊、蘇蝦啊、啊 B 啊那些呢，你依刻覺得點啊？你依刻有咩感受啊？你好想我關心你啲乜嘢啊？你有冇啲嘢想同我講啊？即係只係關心翻佢，雖然又就安靜喺度。嗱、如果你第一次做咧，未必講到嗰啲語言嘅。如果你能夠講到啲語言咧，咁你好叻噶啦，好勁噶啦，即係好敏感啊！你對自己好連結啊，好連結自己嘅潛意識。同時，如果你第一次做咧，只係需要俾自己放鬆，只係需要俾自己享受。然后当有感觉的时候呢，两只手揽住自己的膊头，揽住自己的肩膊，两只手交叉咁揽住，代表住拥抱返自己的内在小孩。然后最后只係同佢讲，叫返个细个花名讲，啊小明啊、苏哈啊、朱啊，我爱你，多谢你。就讲呢两句 ,keep 住讲呢两句说话，小明我爱你，多谢你。如果你有空间讲多句呢，就讲多句好重要嘅就係、是你已经好努力噶啦，你已经好努力噶啦，我爱你，多谢你。咁可能已经喊晒噶啦，我谂有一半嘅观众咧、听众咧，一做呢个练习就你已经好感动。嗱，呢个好重要。我最后讲多一句就系、是，唯独我哋懂得去自己爱自己，我哋对其他伴侣、父母，即系老公老婆嘅爱，先至唔会系索取，唔会系苛索，唔会系操控。如果唔係，如果我唔懂得愛自己咧，我會只會懂投射咗我呢種嘅缺愛啊，即缺乏愛咧喺仔女身上。表面上做一個偉大嘅父母，去搲，其實好想仔女愛我。然後仔女唔聽話咧，我就係咁操控佢。咁呢啲全部都係內在小孩未成長、未成熟嘅投射，或者對老公老婆咧，我哋會張牙舞爪，因為裏邊好易出飄啊，好冇安全感。 關於張牙舞爪咧，可能咧同咧周華山博士咧講住呢度先啊，係啊，因為時間所限啊嚇，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周博士咧去跟進一下呢個內在小孩啊，究竟啦係啊，入邊咧隱藏住啲乜嘢喺情緒嘅奧秘咧，而呢一個喺輔導學入邊咧，近呢幾年咧常常都會講嘅字眼啊，就是呢个内在小孩究竟又会点去发展呢，咁下集再同周博士倾下。 我都要听，即係内在嗰个发展呢，就我自己又好啦，或者我自己嘅细路仔都好呢，个影响可能好深远啦。 係啊，应该都系，应该关好多原生家庭事。咁因为节目所限啦，下集再同周博士多讲少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早前率领青年法律业界代表团到惠州考察，了解内地法制的最新发展，以及在内地发展法律业务的机遇。张国军说，考察行程令到青年律师认识到内地发展形势，亦都可以在事业刚刚起步阶段尽早规划和装备自己。他又说，目前有大约300个本地业界已经考取大湾区执业资格，但是不少业界反映对于在内地执业和实务情况信心不足。律政司在2021年和最高人民法院签署会谈纪要，包括要为通过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的香港法律界安排内地司法实务培训。张国军说，之前受疫情影响，由于现时已经逐步复常，当局下个月会在广州举行司法实务培训，协助业界到大湾区提供法律服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会晤。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必须要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他说，中国的发展有强大内生动力，是阻挡不了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利，不容剥夺。有报道就引述美国官员说，沙利文在会晤之中强调，美中两国处于竞争，但是美国并不寻求冲突或者对抗。而沙利文亦都向王毅保证，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不意味美方支持台湾从中国独立，但是美方亦都说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圆满结束对俄罗斯的正式友好访问，并且在昨日启程回国。报道说，俄方在滨海边疆区城市阿尔乔姆一个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部部长科兹洛夫、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科热米亚科到车站送行。金正恩对俄方为他此行到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报道又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将会作为进一步巩固根基在于友谊和战斗团结的朝俄传统睦邻合作纽带，掀开关系发展新篇章的契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范围系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往港岛方向，龙尾到尤丽村；西隧往九龙，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入口范围系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咁龙尾现时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和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都开始车多噶啦。咁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桥面同埋希福道；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路明道系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园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往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清水湾道往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都开始车多噶啦。咁另外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下列路段咧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包括司徒拔道近门牌53号、黄麻角道近圣士提反湾，同埋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嘅来回方向。 咁仲有咧啲紧急维修都提翻你，红磡嘅红乐道系有紧急维修，红乐道往海旁方向，介乎正山街同埋红联道之间，全线都系继续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同我嘅团队希望听取你哋嘅意见，一齐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少数族裔节庆。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节庆，但是同样的节庆不同的地方都有的，例如中秋节。 In Japan we call Tsukimi, and which means looking at the moon. In Korea we call it Chuseok or Hangawi, which means autumn evening.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节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台话你知，当你野心勃勃想自己搞网上生意，但是做落就发现有好多问题唔识，但是又唔知可以问边个好啊。 想轻松展开数码业务，你就要留意香港贸发局推出的数码学堂。他们会邀请各方面的网上推广专家，为你提供全面、实用而且是免费的数码营销培训课程。 你可以去到贸发局的网页，找到数码学堂，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课程短片，例如数码业务起步精选，能够帮你在数码营销踏出第一步。而数码营销系列会教你怎样在不同线上平台制定有效的推广计划。 至于内容之声系列，就教你利用别出心裁的文字、图片以及影片去展现品牌及产品优势，务求引起目标客户的关注。 想知更多详情就要去贸发局网页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星期一7:38啊！直播室入边咧，阿 O 同埋小白咧，讲下啲体育情报俾大家听下先啦吓。 第一个咧，即系要同大家讲讲嘅，咁啊，当然就系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啦。咁啊，佢哋其实都好叻啊，因为佢哋咧系香港羽毛球赛啊，混双啊，攞银啊，攞银牌啊，历嚟嚟讲咧系算系成绩最好嘅一次吓。咁啊，今次咧睇到其实佢哋两位嘅选手啦，咁啊，亦都同对方咧就以快打快，咁都系输咗俾咧国家队嘅啫。咁啊，一度咧就打成8-8嘅平手嘅，咁啊，但系仲即系后边咧就到底。甩咗啲咩咧？就甩咗个节奏啊！因为成个速度咧就好快。咁啊，之后其实问翻佢哋两个都话，即系个访问，佢哋亦都提到咧，今次系一个好高嘅水平啊！咁啊，喺亚运之前咧，有一个咁好嘅对赛咧，其实好好啊！对佢哋嚟讲咧，系一个强心针嚟嘅，因为本身佢哋都系有谂过咧，就系啊，会唔会仲有机会喺自己主场嗰度作赛咧？因为呢几年疫情啦，你知好多都又停啊，又剩啊咁样。咁所以今次咧呢一个嘅成绩对佢哋嚟讲系绝对收获。 系啊， 咁我哋当然亦都系收货啦。 啊，有阵时咧有呢啲叫搭档咧，都几有观众缘嘅。即系譬如我哋呢个邓谢佩啦，大家都觉得啊，郑雪啦，同埋啊。 俊文啦，即系邓俊文啦。啊，大家都几中意佢哋， 忠言 啊， 广告商都几中意佢哋。 忠言，可能即系你会睇翻，如果叫做用数据说话嘅话，你话哇咁成绩唔算好似阿张家朗啊，或者其他嗰啲攞咁多牌嘅，但系唔好净系讲牌去计啊。其实咧，佢哋几受香港市民欢迎嘅，即系呢个邓谢佩，特别咧阿郑雪只狗仔咧，即系狂狗仔咧，好似叫 Honey 啊，系嘛，好受欢迎哦，好多代言广告只狗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啊，今次攞到亚军咧，其实在场都好热闹啊，或者打戏嘅气氛咧都此起彼落咁样，几好啊吓咁样。 系啦，咁啊佢哋亦都即系放眼喺呢个杭州亚运嗰度啦。嗱，杭州亚运会9月28号至到10月7号咧，咁啊有呢个羽毛球比赛嘅。咁到时咧又会喺节目嗰度同大家一齐跟进下啦吓。 系，咁今个礼拜开咧就开杭州亚运嗰啲胜负咧都传得7788啦。咁小白见到咧好多唔同嘅叫做香港队咧都开始誓师啦。咁嚟紧咧即系呢个重剑队同埋配剑队咧，即系剑击队咧都寄望咧即系攞好成绩啦。剑指咧即系要用个剑字，剑指咧五面奖牌。 梗系啦，我哋嘅剑击队一定系剑指噶啦， 依家好劲喎！我哋剑击队，问翻总教练啦，咁啊，总教练剑击队嘅总教练咧，佢都有讲啦，就系话今年咧最大嘅对手咧就系国家队啦，中国同埋南韩队，咁只要赢到呢几队咧。有牌落袋嘅希望咧就提升啦，咁、 咁啊期待吓，咁啊见到其实咧开幕咧喺23号咧，咁啊夜晚都会正式开始噶啦，咁啊有一个嘅俗称大莲花嘅就有球场啦、大莲花咧就喺呢个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嗰度举行嘅，咁啊亦都会以一个咧就系叫做潮起亚细亚为主题噶，咁啊都系期待啦，咁啊但系今次咧个开幕式咧由于系杭州亚运绿色啊，想。标榜咧就系环保嘅关系咧，所以开幕式咧系不放烟花嘅，系啦，不放烟花咁，但系个肯定咧仲有其他嘅点子咧，个亮点啊，系会令到我哋呢个开幕式咧绝对唔会逊色于有烟花。 到时大把新闻片段俾大家睇啊，究竟会唔会用无人机啊？ 有激光，激光无人机，我觉得一定有噶啦。 LED 啊，咁样嗱，唔使嘅， 砌字砌图案 一定有出现噶啦。好啊，小白砖个角度同你咧去跟进下英超方面嘅情报啦。咁啊，曼联又输波咯， 系咯，离晒谱。不过输俾白礼顿，我都觉得系其实合理嘅。 系不过老实讲，今年咧，曼联开局咧唔算最好啊， 输三场咯。 再加上咧，就系门将奥拿拿嘅表现咧，就被为人诟病。跟住好多人咧都闹啊，奥拿拿，包括咧呢一个加力查啦，咁啊即系。都話奧拿拿咧呢啲進攻門將咧，咁真係啊控波比率有 99% 啊，傳送失誤完全冇噶，救唔到波， 係咯。咁你要个龙门嚟 三球三球都扑唔到， 呢个咪就系点解啊？即系睇翻足球小将入边咧，系会揾林元三都唔揾建威咯。 系啊，因为建威就算你识踢进攻足球咁点啊，但系你冇系啊，你冇好好咁样 接到波咁样，所以建威后边咪踢咗前锋咯，要 系啊，所以即系好多曼联球迷都唔系太中意奥拿拿咁样，咁啊连咧坦克格咧主场咧都俾球迷狂嘘啊， 狂嘘， 再加上咧半场嘅时候咧，曼联球迷已经搭车走咗啦。 系啊，呢个系最失望嘅一种割席嚟嘅。其实仲有好多叫做曼联球迷，加上咧佢哋都系 C 朗粉丝咧，佢哋更加揶揄啊，揶揄咩啊？你曼联都系得六球， 系 C 朗都入咗七球波啦。 冇错冇错。咁啊，至于另一边咧，夏兰特继续刷数据啦。咁啊，曼城咧就登到榜首啦。咁啊，曼城3-1咧就反胜咗韦斯咸啊，成为咧唯一五战全胜嘅排榜首嘅球队啦。咁啊，当然，琴日阿斯豪都赢波嘅，咁作客咧就赢咗呢个爱华顿啦，咁但系都系一粒一细手交易啊，咁都系呢个杜沙特啦，一记咧超靓嘅入波啦，咁啊搞掂咗，因为上半场咧狂攻咧都攻唔到，因为依家咧爱华顿咧又劲翻啲，因为用咗咧之前搬嚟嘅领队啊，咁正所谓搬嚟从来不易，之前都唱过歌俾大家听吓，咁啊嗰种拍大巴咧唔系咁容易入。到波噶，咁啊，相信咧，爱华顿咧亦都有机会谷底反弹啊，换咗领队。因为琴日其实爱华顿踢得好好嘅，咁啊，如果以旧时嘅阿仙奴咧，就一定和波啦，一定攻唔入噶啦。咁琴日都似攻唔入嘅，系神来之笔有一球杜沙特咧嘅射波咧，哇，完全系叫做撞。 內柱彈入咧係世界波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作客1-0咧小勝咗愛華頓啦，咁啊積分榜方面都係群雄割據啊，可以 暫時18啦。如果你積分榜嘅話，其實曼聯都跌到13噶啦，不過唔緊要，都仲有傳統另外一支勁嘅車仔咧就陪佢嘅，一個13，一個14。咁但係如果你 琴日有和波， 係車仔真係有和波，即係要拆車先得噶。咁如果你話譬如頭先提過曼城啊第一啦，第二熱刺其實利物浦今年都幾好喎， 係啊， 而利物浦都係第三噶咯喎。 我熱刺今年好啊， 好啊， 熱刺換咗領隊咧，嗰陣時咧一上場啊，呢、這個領隊一上場嘅時候咧，啲人即刻又係揶揄佢啦，就係、 因為佢好似冇帶過英超噶嘛之前。 係啊，話哇做咩啊，揾啲 J League 級數嘅教頭嚟教英超，冇錢啊熱刺，點不知咧？搞掂咗， 系啊！你点估到啊？ 你咪识得用咯。最紧要有阵时咧，你做领队咧，掌握到球员嘅说明书咧，就可以踢场好波。你成队啊都系星光熠熠啊，你唔识调兵遣将啊，再劲嘅领队或者明星再大嘅领队都冇用啦。 系啊， 有阵时英超真系好有趣嗬。咁啊呢一位咧热刺嘅领队咧，亦都成为咗咧8月份咧只最佳领队啊吓。 哦，咁好啦 吓。啊，小白转个角度咧，讲完英超嘅，讲翻港超。超联啦，咁啊，港超联、港台电视沙尔咧都有同大家全程跟进嘅。咁啊，睇翻积分榜啦，李文咧依家就第一位啦，同杰志同埋冠中南区咧都系6分嘅，同埋大埔啦，四队球队都系6分。 李文啊，越踢越好 喎。系啊，但系得失球咧就系李文玩先嘅，系啊，就系李文玩先，跟住先到杰志，跟住到冠中南区。其实大埔今年踢得好好啊，大埔可以即系。成为咗逼货好厉害，咁有一队咧，二军突起咧都踢得好，就系咧君业北区啦。 哦， 咁地区球队咧真系越踢越好。嗱、 嗯， 第三位南区啦，第四位大埔啦，第五位北区。 嗯， 跟住反而传统嗰啲，譬如东方啊， 嗯、 或者上年崛起嘅骏锋啊，嗰啲都系喺第九位、第七位嗰啲徘徊回回咁样咯。 嗯， 系反而嗰啲就争啲。系啊，咁大家如果想睇多啲港超联嘅赛事咧，当然啊唔好啊错过咧。港台电视嘅一啲直播啦，系咪 啱啊？ 咁啊，与此同时咧，再同大家讲多少少奥运资格赛啦。咁啊，中国女排咧就食头糊啊。有阵时咧有其他唔同嘅叫做团体或者球赛咧，依家仲系打紧一啲资格赛嘅咁样。咁啊，包括奥运资格赛啦。咁啊，中国女排咧咁食头糊，睇下有冇机会喺嚟紧嘅奥运啦嗰度去见大家。咁啊，亚运一定有得打，你放心啊。中国女排即系简直系。我哋嘅中国长城咧，点会冇得打亚运啊？不过讲开打亚运咧，无独有偶， 做咩啊？ 黎巴嫩好似唔玩啦， 系、哦啊、 中国 呢、這个男篮， 中国香港男子篮球队咧有得打巴嫩。 经过一轮风波之后咧，还得还失。 咁当然啦， 又翻翻嚟啦， 即系运气始终眷顾香港队啦，系咪先？所以俾翻你打啦。但之前咧都系闹到满城风雨噶，因为我睇翻好多叫做报章嘅跟进啦，佢都话其实之前咧已经通知咗男总噶啦，话冇奥运资格赛2个月前已经话咗俾你听取消噶啦。点不知男总嘅高层咧完全唔知道啊？可能收唔到 email 啊？ 系啦， 可能放紧假。咁咧 冇遗意啊， 冇遗意啊，咁啊令到成件事好似搞咗个大球佛，你都知道啦，即系篮球员有阵时个生涯都系短暂，你去有阵时去到一年一世人打到几多次亚运，打到几多次奥运啊， 即系一两次。 嗱，你 全盛时期都系一两次，你谂下啲人。 冇错啦，小白你讲得啱啦，即系有得打输咗，心甘命抵，冇得打，因为咁样咧，棘下棘下咧。就古灵精怪冇得打咧，就好似有少少燃烧青春嘅感觉啦。不过依家咧最后冇事，都有得打。咁啊嗱，有得打，你香港嘅球员亦都要争气啊。 系啊， 你真系出尽力打场好波 啦。咁啊，真系大家即系出尽力嘅要。 系啊， 我哋就去撑噶啦，一定系。 冇错冇错。咁啊，嚟紧9月23日开始啦，杭州亚运啦。咁啊，睇下喺神光第一线啦，我同小华都抽啲时间出嚟，同大家 update 下啲奖牌榜啦。 要啊， 或者为到香港队。或者为到国家队咧，一齐去加油，打打气啦！ 轻轻地变。 为着一刻专注地静静思念你，活就好好过，错过方知错，为着一刻专注地静静感受我，我道别上半生，逛尽已拓荒，最美或最丑，悔疚在结果，看寂寞在唱歌，再证实到底快乐过，晚活多奔波，世界很漂泊，为着一刻专注地静静思念你，活就好好过方知错，为着一生专注地慢慢寻找当初。Oh yeah， 为着一生专注地慢慢寻找当初。 熟悉的声音，全新的作品，它是陈晓东，有这首作品《专注》。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Vicky 早晨， 早晨，今日咧想问一下你哋两位啊，就系多唔多叫外卖噶？ 外卖啊， 系啊，即系无论你系 order 人哋送嚟屋企又好啦，甚至乎系你去到餐厅外卖翻屋企食都好。 我通常咧有一个嘅就系、见到嗰啲平台咧，咁佢哋就会话，如果你系去到自己 pick up 嘅话啦，咁佢会有啲几好嘅 discount 嘅， 平少少 系啦，佢啲系平一半噶，即系打五折俾半价咁样嘅。咁我见到呢啲嘅时候咧，老实讲我都会忍唔住， 系 因为你真系半价、啊， 你会系自己嗌自己定系都会仔仔都会有份食噶啲外卖一家食定系自己？ 我通常一家噶啦，因为佢嗰啲 offer 咧唔会话一碗跟住你就已经有半价，通常要你嗌够几多钱，咁、你点可以凑够咁多钱啫？系啊，咁你就可能即系要一家人嗰个份量咁样咯。咁但系平时即系你靠佢送过嚟嗰啲我就少啦，因为我真系住得远，佢唔送噶嘛。 系阿欧咧， 我中意接触人嘅，其实系啊，我同埋有一个嗜好，好中意睇人哋讲啲乜嘢，同埋学人哋即系。我好中意觀察啲人做緊嘅嘢㗎， 觀察下姐姐。 係啦，我好中意咧，譬如我自己住嗰個地方啦，樓下嗰屋苑啦，咁嗰啲快餐店咧，咁三點零四點啦，我好中意觀察啊，點解全部都坐曬人嘅？坐喺度嗰啲係咩人嚟嘅咧？唔係全部都退休人士、阿公阿婆嚟嘅喎，有啲後生搖搖坐喺度，咁坐喺度做乜咧？咁樣嗱，即係每個實有原因。我好中意探察一下啊！啲後生仔坐喺度對住部電腦，佢做緊乜嘢咧？咁我又好八卦咁， 最近佢哋著緊啲乜咧？興啲乜咧？ 係啊，咁同埋你有時都有啲表演嘅演出㗎啦。咁你有時都會想及下人哋啊！如果真真正正係晏晝流流放空坐喺度嘅人，个样系点样嘅？咁样可能擘大个口，得个窿，对住个西多士咁样嘅话，系咪先？即系我又中意睇呢啲咯，有呢家嘅兴趣。 所以中意堂食多啲。 系啦，我中意堂食多啲。 都系出去食嘅。 系啦。 嗱，点解会问大家中唔中意或者多唔多去嗌外卖呢？原来最近咧有一个现象咧，就系喺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部咧。 统计报告里面咧出咗一个报告嘅，咁佢呢个数据调查就系得知咧，原来2022年12月中国网上外卖嘅用户规模系达到5.21亿咁多， 唔出奇啊，唔出奇啊， 系啦，因为 佢哋更加盛行啦，外卖 系啦，咁就 系两步路都系要嗌外卖噶， 系啊系啊 系啊， 唔 系 再加上佢哋方便好多咯。老实讲嘅呢一句，譬如你营造一啲惊喜咧系容易，譬如简单来说，小华嚟紧生日啦，我同埋 Vicky 可能surprise 小白咁可能买个生日蛋糕。你今时今日喺香港，你晨早流流七八点想买个生日蛋糕容唔容易啊？唔太容易啊，系嘛？但系咧，如果你喺内地咧，其实好随心就做到呢一件事，就系咧可能夜晚黑咧凌晨一两点咧，你要同人庆生咧，可能都有啲咩团小哥咧都愿意将个蛋糕送俾你，而有啲饼铺咧。又是可能24小时营运嘅， 特别半夜夜晚送货是佢哋嘅价钱贵啲， 佢贵啲唔紧要啊，佢贵啲唔紧要啊， 我嗰件事发生到啊， 系你发生到嘛，你可能 帮助到你， 梗系啦，你谂下凌晨时分，譬如我哋同你同埋嘉明咁四个人可能打牌咁先算啦，夜晚打牌打牌，哦食糊耶咁样，跟住突然间叮当，跟住小白哇咩事啊咁样，跟住哦可能已经外卖小哥可能攞个蛋糕出嚟过咗12点庆生， 系 你呢一件事。喺香港今時今日並不能夠咁容易發生到咯， 都係， 但內地就容易咯，係啊，內地容易啊。 夜晚咧，如果你話喺香港咧，係少啲嘅，真係。 係，同埋你冇人送外賣啦。 係啊，但係內地咧就會多啲嘅喎，真係。我上網睇唔同嘅片咧，佢哋會好願意就係半夜咧都出去開工嘅。係 啊，咁所以你話個外賣覆蓋率咧，一定係大陸勁啲嘅呢個。 係啊，所以咧其實外賣好方便啦，但其實而家咧除咗方便可以有唔同選擇之餘，即係好似啱啱講咩時間都有嘅時候咧。其实最近的年轻的人都会比较着重在外卖上面都要想健康一点的。但其实的而且确外卖吃得多对我们的健康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的。在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就在这个营养与营养学的杂志里面发表了一个研究，就是研究对象就是1999年和2014年之间他们的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了30000多名2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在面对面的一些嘅家庭访谈当中去了解究竟系自己煮嘢食多啲啊，定系还是外卖多啲？嚟到去得出原来咧，原来食外卖多啲、叫外卖多啲嘅人咧，的而且确系会令到佢哋有好多嘅慢性疾病出现咗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咧有好多年轻人咧都会选择，就算方便外卖，佢哋咧都会有一啲指标嘅，就系、希望食住外卖都唔会话太过唔健康咁样。 即系嗰啲少盐少糖啦、啊，嗰啲标准咯、 啊。 咁佢哋嗰啲盐啊，佢哋嗰啲油真 系 好犀。嚟嘅有 阵时，所以要拣餐厅。 喂， 你叫个酸菜鱼， 系啊， 你又叫人哋走油， 你叫人哋炒肉喎、啊，哇，人哋炒肉啲油几多啊？你点解好食啊？因为佢多油嘛。 辣椒炒肉咁样系嘛？或者花椒油浸花椒油浸牛肉咁样， 点解好食啊？油浸啊嘛。 系啦，咁虽然一个礼拜如果要几次外卖，你一日半餐咁样都 OK 嘅，但系咧喺嗌外卖嘅时候咧，都要了解一下啦。即系就算佢嘅外卖盒嚟到嘅时候究竟卫唔卫生呢？又或者系咪可以提供一啲蒸煮嘅嘢食？即系可能一个星期都有两三餐系食蒸鱼嘅食物呢。然后食嘢咧就记得要摄取咧多啲咧就系彩虹原则啊，就系摄取多啲红色、橙黄色、绿色、紫黑色等等嘅蔬菜。咁所以就算食唔食外卖都好，其实自己煮饭都要留意一下，系要健康啲。最重要就系保持到良好嘅饮食生活习惯。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十四分啊！呢、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嘅。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上个礼拜五啦，美国啊一啲车厂嘅工人咧局部罢工，要求咧加薪四成。咁啊，究竟咧当地嘅情况系点咧？对于美国嘅经济咧，将会带嚟啲乜嘢影响咧？交俾温生去讲啦，唔该。 好啦，唔该。咁啊，拥有咧150,000会员啦，咁啊，分布喺美国三大车厂嘅全美啊、汽车工人联合会咧，就啊、由于咧同啊、资方啦一直未能够达成咧就加薪40% 嘅协议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喺过去嘅周末咧就开始咧就局部咧就罢工噶。咁啊，事实上咧，美国三大车厂包括福特啊、通用汽车啊等等咧，已经咧系分别咧就承诺咧就向工人咧就加薪17.5% 至到20% 不等噶啦，咁但系咧就同工会嘅要求咧可以话咧相距都仲甚远嘅，咁啊换言之咧，唔理往后三大车厂同工会嘅谈判系点样咧，加薪20%咧，以上咧相信咧都在所难免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会有啲咩情况发生咧？第一就系、是、相信咧呢、這个咧不单止咧系会严重咧系削弱咧美国嘅生产出嚟嗰个汽车嘅竞争力咧，呢、這个肯定啦。第二样嘢嚟讲咧，就美国就政府一路都要求咧，就啲工业咧就系翻去美国嘅。咁但系而家面对咁大嘅工人嘅加薪嘅要求咧，咁呢个亦都可能会令到个工业翻去美国会有一定嘅困难嘅。咁同埋如果第三样嘢咧，如果个情况咧，系繼續被其他嘅工會仿效咧，更加唔排除咧可能會大大推高咧美國嘅通脹，咁所以咧就美國嘅車廠嗰個未來嘅發展個路向咧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噶。 咁啊轉個角度咧，睇下歐央行啦，上個星期議息咧就加息25个基点啊嚇，咁個影響有啲咩因素值得大家去關注一下咧，温生， 上个星期四喺个欧央行嘅议息会，咁欧央行咧就首先宣布就加息25个基点啦，咁啊将佢官方息率咧就推上去4厘嘅水平噶。咁但系由于咧行长阿拉加德咧喺其后嘅会后嘅个声明里面咧就讲咗番说话，佢讲咩咧？佢就话咧息率已经系达到一个只需要长期维持不变就可以足以咧就将个通胀咧系压制落嚟嘅一个水平啦。咁佢咁样讲呢番说话，一讲完之后，咁啊不单止咧就俾市场个感觉咧就话欧央行咧加息周期咧系有机会见顶啊，甚至乎咧就导致咧系部分咧投资者就开始猜测咧欧央行会唔会最快咧喺明年咧就会作出减息噶。咁而有关嘅猜测呢，一度就令到欧罗嘅汇价就急挫噶。咁啊，同埋期间咧亦都间接咧亦都推升咗呢个美元嘅汇价。咁可能系因为担心到欧元嘅汇价咁大幅度下跌啦，会令到咧就欧洲日后嗰、那个日后通胀可能会失控啦。咁所以喺上个星期五咧，行长阿拉加德咧就急忙咧就对佢嗰个声明咧就作出澄清啦。咁佢讲另一番说话，佢讲咩咧？佢话欧央委员会咧喺个议息会上高咧根本咧就冇系对嗰个息率咧系作任何嘅决定嘅，更加咧系冇咧系作出相关嘅宣布。咁所以咧佢就质疑咧就话市场点解觉得佢咁即系欧洲个加息周期点解会咁快会见顶，同埋点解会觉得佢明年会作出减息？咁啊作出质疑噶。咁啊质疑完之后嚟讲咧，我哋今朝在亚洲市场翻嚟咧就见到咧个欧罗汇价咧就随即咧就作出反弹嘅，反弹唔系太多，咁但系都有一定嘅反弹，咁所以令到整体嘅美元嘅汇价咧就反而咧系有所下跌嘅，咁所以就呢个咧就明显咧就对个美元咧就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啦。 咁相对有强有弱啦，咁啊调翻转头咧，当然要关心今个礼拜嘅市场焦点啦，唔少得咧联储局咧星期四嘅议息会啦，咁今次。联储局方面个议息会个方向系点咧？点阵图都好似出咗啦，温生交俾你去讲下，唔该晒。 嗱，今个星期咧真系一个好重要的一个星期嚟噶，因为有三大央行咧就议息噶，咁啊分别咧就系星期四头先阿奥利讲嘅联储局啦，咁而喺星期四咧亦都有英伦银行嘅议息会噶，咁而喺星期五咧就到日本央行嘅议息会噶，咁面对先讲日本先啦，面对住七大货物 講英鎊先，咁啊面對住七大貨幣裏面最高嘅 6.8% 嘅年通脹率啦，咁啊英倫銀行咧差唔多係肯定咧喺今個星期咧就將會加息25个基点，將佢息率咧就推上去 5.5% 嘅水平嘅。咁但係面對住英國嘅經濟踏入啊今年嘅下半年咧就出現咗咧，我哋見到佢有快速嘅收縮啊，咁啊而家市場咧同時咧就猜測咧喺今個星期咧可能。英國加完息之後會是他今次加息周期的最後一次來的。咁至於日本央行呢，雖然呢就預期呢就較大機會呢係會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咁但係呢投資者關注嘅就因為日本央行呢過去呢一直都俾市場呢嘅講法呢就話佢可能會喺即係明年初就會結束佢嗰個負息嘅政策，咁所以呢大家都好關注呢佢究竟幾時會結束佢嘅負息政策。咁當然啦，今個星期嘅重中之重呢就係、星期四聯儲局嘅議息會啦，咁維持佢嘅息率喺 5.25% 至 5.5% 嘅水平不變呢，可以話係意料中事嚟㗎。咁但係呢大家關心嘅就係聯儲局呢會唔會透露呢佢個加息周期有冇機會見頂，因為而家大家都覺得美國嘅加息周期係有機會見頂嘅，因為首先佢個通脹雖然咧都仲係高過2%，佢嘅制定嘅目標，咁但係咧都唔算話太高，得個4%左右。咁另外咧就值得留意咧，就係佢最近咧個拍賣嘅債券咧就得唔到市場嘅支持，尤其是啲長債嘅拍賣咧就係、是、更加係即係少人個需求較為少啊。咁所以如果佢係繼續要求加息嘅話咧，就只會令到佢個拍債日後嘅拍債會更加困難。咁所以呢個都係令到市場覺得咧，佢有機會係加息周期見頂嘅。咁究竟係唔係？咁當然要睇今個星期五聯儲局嘅議息會啦。好啦，咁另外咧經濟數據方面咧，亦都值得留意嘅，因為咧分別喺今個星期二啦、星期三啦同埋星期五咧，加拿大咧、英國咧、日本咧就將會分別公布佢哋嘅八月份嘅通脹數字嘅。咁期間受到近期油價高企啦，咁我哋而家見到紐約期油都去到差唔多$91嘅水平啦。咁相信係會推升咗個整體嘅通脹率嘅。咁睇下嗰個個國家個通脹嘅情況係點樣，然後再衡量咧就個各大嘅。經濟體嘅經濟狀況，咁同埋喺今個星期五咧，就歐美、日本啊、英國等等咧，都會公布九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咁啊屆時候咧就可以俾到市場一個感覺咧，就各大工業國咧個最新嘅九月份嘅經濟狀況啦。 咁环球金融市场咧焦点今个礼拜都有好多啊，咁投资者就要密切关注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翠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你群更有惊喜，爱你的我贵。 就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担我是你，因起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 机都系狂 loop 住呢只歌 ，Edgar featuring 陈奕迅有呢一首 Special One。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大家免费去下鱼市场参加呢个导赏团好嘛？喂，嚟紧咧都几多呢个导赏团？关于呢个鱼市场，边度鱼市场啊？香港仔鱼市场啊？咁啊，由呢、這个南区嘅龙舟竞赛委员会去搞嘅，十月到十一月咧，将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九个日子咧，就有呢个鱼市场免费嘅导赏精华游。咁啊，带你咧游下鱼市场，认识下唔同嘅鱼啊！有阵时咧，都想去到街市咧，即系除咗大家会识嗰几种啊，鲳鱼啊，黄花鱼啊， 红衫鱼啊， 红衫鱼啊，即系塔沙，你有啲你由细睇到大噶嘛，friend 嚟噶嘛， 认到佢个样 系啦。但系咧，你有阵时望鱼望翻嚟啲海鱼咧，有阵时唔识咁，跟住咧你又会想学下，我唔知小白会唔会想 佢哋分鱼嗰啲咧好犀利嘅，即系佢哋一个嘅船捞上嚟之后咧，佢哋嗰啲师傅喺上面一分鱼咧，佢哋真系一眼明手快啊！ 系啊， 见到呢条鱼即刻抌去边个捞嗰度啊？呢条鱼去咗嗰个匿啊咁样，所以佢哋速度咧非常之快。你呢个咧讲紧呢个参观鱼市导赏团咧，其实我都有兴趣，因为你除咗系识得分鱼之外咧，佢一定话俾你听，其实佢哋出海嘅时候咧，佢哋啲咩工具啊？佢工具咧，我哋先鱼我喺街市我都会仲见到佢啊，即系边个识咗咁多年啊啲鱼，咁但系嗰啲工具咧。我真系唔巧， 系啊！ 睇边个钳啊，有咩用啊？嗰个勾原嚟做咩？你唔会知噶。 系啊，可以大家组团去感受一下。嗱，小白咧就如果你真系 join 到呢啲免费导赏团咧，就你会知道啊，究竟用啲咩器具？再加上咧有趣噶，嗱，佢系咁样讲嘅，参加者咧有机会咧亲身睇到一艘艘嘅收鱼船啊，即系可能咧有啲渔获 想到 系啦，收鱼船咧系街市贩卖嘅即日嘅功臣嚟啊，即系嗰啲。 啲咧，可能啊，今日渔获有几多，跟住咧就架渔船翻嚟，可能网完一啲鱼咧，跟住就分门别类咯，即 系 可能一睇到系斑，跟住又抌落呢个红色嘅箩嗰度，跟住咧一睇到可能另外一啲海鱼或者剩啊，或者啲鱼仔可能就10蚊一堆咁样卖俾你去滚汤咁样，即系好快就好似咧执马咁样，执完之后咧，可能啊啲贵价鱼可能我乱啦吧吓，去西贡嘅，因为俾啲游客可能食几千蚊一条鱼咁样先算啦，佢哋食得起，咁可能啊平时嘅可能即系家庭主妇类嘅，可能大埔街市、旺角街市咁样，系啦，观塘街市等等成成啊，咁分门别类咁样 咯。不过我都几有兴趣睇佢分鱼，因为我有相熟嘅一间咧，佢食鱼汤米线嘅，我有问过佢，你鱼汤咧你系用边条鱼咬？我唔 系 好饮得出咁样。 可能佢系几款嘅， 佢唔单止系几款啊。佢甚至乎佢话咧，咪就睇嗰日啊，嗰啲渔民咧，系啦，佢闹到啲乜嘢，乜嘢新鲜，佢就用嗰一批鱼咧去做熬汤嘅，所以佢每日个味，佢自己都话，每日个味咧有少少不一样，有啲不一样嘅，咁我就觉得更加新鲜啊， 系啊，咁啊有机会去下呢啲啦，免费导赏团。除咗夜缤纷之外咧，其实好多嘅团体咧都想搞旺翻个香港啊，喺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咁样点样咧动起来咧，咁大家揾多啲唔同资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在今日至星期四到俄罗斯举行中俄第十八轮战略安全磋商。另外，王毅在马耳他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必须要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他说，中国的发展有强大内生动力，是阻挡不了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利，不容剥夺。有报道就引述美国官员说，沙利文在会晤之中强调，美中两国处于竞争，但是美国并不寻求冲突或者对抗。而沙利文亦都向王毅保证，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不意味美方支持台湾从中国独立，但是美方亦都表明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圆满结束对俄罗斯的正式友好访问，并且在昨日启程回国。报道说，俄方在滨海边疆区城市阿尔乔姆一个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部部长科兹洛夫、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科热米亚科到车站送行。金正恩对俄方为他此行到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报道又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将会作为进一步巩固根基在于友谊和战斗团结的朝俄传统睦邻合作纽带，揭开关系发展新篇章的契机。希腊一支派往利比亚东部的救援队遇到交通意外，救援队四个成员死亡，15人受伤。当局说，救援队一共有19人，他们由班加西前往洪灾灾区德尔纳的途中，汽车和一架私家车相撞，其中四个成员死亡，15人受伤。私家车就载有一个利比亚家庭，车上三个人死亡，两个人严重受伤。希腊国防参谋部在声明之中说，载住救援队的巴士和涉事汽车迎面相撞，但是声明说，根据驻利比亚当局，车祸情况仍然有待澄清，又说队员中有人轻伤。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威胁，如果三大汽车制造商不在正在进行的谈判中提高工资水平，从上星期五展开的罢工行动将会扩大。 斯泰兰蒂斯话，公司已经提出四年内加薪两成一，认为已经极具竞争力。不过工会主席费恩就不认同。费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之中说，如果他们不能够获得更好的工资水平，或者会员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会将罢工行动扩大。费恩又说，通用汽车、福特和斯泰兰蒂斯近年获得巨额利润，没有不解决工资纠纷的借口。工会之前要求全面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包括在未来四年加薪四成，不过三大车厂只是提出加薪大约两成。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7， 日元 147.83， 瑞士法郎 0.897， 加元 1.352， 人民币 7.264， 英镑对美元 1.24，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3.88 美元，卖出 1924.4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屿干线咧有两段路咧都有分别有交通意外噶，就系青马大桥啦，同埋吸水门大桥都系去机场方向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啦，车龙咧排翻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青屿干线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青马大桥同埋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咧，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青屿干线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金竹角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女童军会，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就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华贵村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赵院对出。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是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喺碧沙路。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受较早前嘅冧山泥影响啊，筲箕湾嘅耀兴道全线来回方向，同埋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巴士同埋受影响嘅小巴都要改道啦，就系城巴77号同埋瑞巴110同埋606号噶。咁另外啦，以下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就系司徒拔道近住53号啦，皇马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咁揸车朋友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天要礼让，乘客要点早，计我梁继章话就梗系行入啲最吸 like 啦。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10月4号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啦！ 蜘蛛精 Hex16 Action。 我要食唐僧肉。 Cut， 我哋演正史取西经，而唔系小说西游记啊！ 想知道唐三藏取西经嘅正史，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正觉联社佛教梁植伟中学嘅广播剧《取西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港澳全真智能化领域已经成为各大汽车品牌竞争的重要赛道了，为各大汽车厂商注入了持续科技创新的原动力。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要做得到就是做一些开心的事、无论是自己定是对方都会很开心的、就是参与一些义工的活动。 义工啊，慈善嘢得唔得啊？ 都可以。 很难无端端加入一个义工机构。当然即是义工的泛指乜嘢呢，可能你即是叫做。 要落手落力做啲嘢嘅。 帮下人啊，买支旗啊，嗰啲都系啲慈善嘢啦。不过落手落脚做啲嘢啦。记得之前都已经系去到上一两年啦、疫情嘅时候探访老人院啊、因为疫情咧，啲老人院严重啊嘛，咁啊有个机构搞嘅送啲物资诶俾啲长者咁样，咁都明嘅，因为即系8月15就嚟嚟啦。咁通常呢啲送暖到老人院嘅活动咧，就8月15之前咧就好多社福机构会搞嘅咁样。咁啊，我深信只要你肯做咧，一定有机会俾你做嘅。 其实呢个时间提一提咧都好，因为咧临近中秋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关爱机构呢，其实佢哋都会发起好多唔同嘅活动呢，就特别系啲中国传统节日呢，会做一啲譬如系送 月饼。 係啦，送月饼啊，或者系帮啲长者嘅屋企呢系简单收拾一下，即系等大家呢夜晚嘅时候都一样可以即系叫灯火通明啊，各样嘢即系整下啲电器啊咁样啦。咁、所以而家呢都应该系有好多嘅位呢去到俾广大嘅热心听众啊，可以呢就自己联络一下呢，就系你自己想服务嘅机构。咁等佢哋就安排咁啊，揾一啲即系叫对口啊，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咧，我想帮人，你点帮咧？你冇可能逐家就会问佢，你使唔使帮啊咁样噶嘛？咁你要揾一啲咧，即系机构去到，即系等佢哋去到统筹，然后就等佢哋咧分翻一个对口嘅即系位置俾你，咁你咪可以帮到人咯。 系啊， 咁做义工咧就唔系净系喺长者或者小朋友嗰度嘅，咁啊 ，Vicky 你都去做下狗义工嘅。 系 啊，其实我之前都有做狗义工嘅，系啊系啊，去帮佢哋清洁下狗笼啊，然后要帮佢哋放狗噶。 咁你长期都参与紧呢个，我都做得到嗰个已经系长期支持者嚟噶。 我有识啲兽医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好啊，因为佢哋真系长期做义工做咩咧，就系帮啲流浪狗啊做绝育嗰啲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佢哋都好系真系攞晒自己啲公余时间出嚟做呢啲嘢嘅，咁我觉得都系要即系俾啲掌声佢哋先至得 嘅， 好有爱心啊！ 系啊，咁你会带仔仔去做啲咩义工啊？如果系嘅话，其实我都啱啱话中秋节咧，去参加啲机构系上门帮派一啲月饼俾一啲独居长者，其实独居长者都会好开心。 会、一定会啦， 带个细路仔去嘅话，你俾一盒月饼，我都好开心啦、再加上 唔使担心，我已经预备咗啦。 唔系意思系 先讲先，如果 即係預備咗嘅話咧，一盒真係太多係啦。 好啦，好啦，你大家一齊分享食咯。係咯，即係今年多咗好多嗰啲低糖啊，嗰啲月餅，其實俾長者咧都要考量，喂係咪叫做重蓮蓉啊，或者重往啊四往蓮蓉咁樣 餅咧又 大佬人哋呢啲叫咩啊長者你膽固醇過高，四往蓮蓉， 所以我就係話啦，月餅衰咩咧？佢好食嘅咧，一定咧係譬如多糖啦、四黃啊嗰啲嘅。咁、你低糖嗰啲咧，係健康，冇咁過癮啊嘛。 或者可以自己做，自己親手做一啲咧，就係上網了解多啲，就係點樣可以低糖啲嘅月餅咧，食嘅時候冇咁高膽固醇，整完甚至送俾屋企人朋友都好，甚至係可以派俾隔離鄰舍或者樓下看更叔叔姨姨都好。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傳遞愛嘅方法，最重要就係希望可以俾到人温暖啊嘛。 咁大家揾啲唔同嘅義工做下啦，係啊，將愛咧發放出去啦。 唔知大家喺日常生活入边有冇试过俾其他人嘅无心言行激亲呢？究竟有咩办法令自己唔好再嬲？原来可以试下用思考中断法。究竟呢个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変われるだろうか氷みたいです今日はでもねなんだか前を向けそうだよ自分の力じゃなさそうだよ Baby どうしたらたたちもしかしたら苦しい思いは優しい人を巻き込むのか積み上げたエナジードリンクまだ理由じゃなくこの意味を全て教えたいんだ僕にできることはあと何がある手に残った少しの今までそのまま自分を許すのは時間がいりそうだけど時計を眺めても手には入らないよ新しい光を探して夜向かう蛍火の美しさを僕は見つけたいんだ灯台の下に本当の歌う意味がある消えたくなくて死にたいという人のためだけに無意味じゃない今を理由なく生きるからやり直したいことばかりだこれから 思考中断法其实是美国组织沟通学专家斯托尔兹所发明的，是一个可以很有效地克制你的怒气的方法。原理就是透过一些行动去刺激身体，中断你愤怒或者攻击性的负面情绪，令到你重拾回冷静的心态技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就来发怒的时候，对自己喊一声 Stop， 即是停止。这个方法意外地有效，只是你大喊一声，其实就已经可以中断你的负面思考，令到你的心灵平静下来。假如你不好意思出声，都可以请你的朋友在适当的时候帮你喊的。除此之外，如果遇到一些坏事的时候，也都可以试一下轻敲一下你的台，或者起身去一去厕所，喝一杯水等等。这些都有效转换你的心情。在中断你的愤怒情绪之后，或者你都可以想一些开心的事，例如自己的兴趣、恋人、回忆等等，尽量远离你的愤怒或者攻击性情绪。同埋前面所讲的自我说服方法一起用的时候，效果亦都会更加好。希望下次大家不开心或者好嬲的时候，都可以用以上我教你的方法啦。 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大家留意住啊，咁啊，青马大桥及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咁啊，桥面分别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啊，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封闭，龙尾咧就喺青衣西北交汇处，以及咧就系金竹角噶。嗱，留意住啊，下层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下层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啊，大家留意住交通情况。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相信最厉害的读心术呢，佢唔系净系单纯睇你啲手手脚脚，就已经知道你个心入边个企图或者意图系啲乜嘢。 系 咁啊，其中有一啲嘅一门学术咧，咁佢哋就系用眼神咧，就已经可以大概知道一个人佢到底想要啲乜嘢啦。呢个咧就好似嗰啲长年累月合作开嘅伙伴咁样，你踢波。打篮球啊，打篮球更加啦，因为睇波可能远咧就睇唔到你只眼，打篮球睇到你眼神啦， 系啊， 系啦，你睄一睄，我系想话俾你听，我会褪翻出去射三分。 嗯、 其实咧，即系喺内圈入边嘅队员咧，佢都会 feel 到嘅， 系啊， 即系佢就会特登射俾翻个波你，等你褪后一步射三分。 微语之间咧已经交换到一个讯息啦吓，甚至乎去到最高境界咧，足球同埋篮球就容易啲啊，唔望传波啊。 哦，系啊 ，pass 咁样， 系啦，呢个梗系更加高境界啦。咁其实咧喺外国都有啲大学啦，咁佢哋就做咗啲研究，咁你就将幸福、惊讶、恐惧、厌弃、愤怒同埋悲伤呢啲嘅情绪咧，就分别好针对咁样做一啲嘅同眼神有关嘅研究。咁我哋就会将一班嘅叫做受访嘅对象啦，咁佢哋咧就会去到表达呢几种嘅情绪，包括会问翻佢哋呢几种情况嘅一啲嘅事件啦。咁问，因为你就咁同佢讲你要表达悲伤，咁其实一睇就知做马啦呢啲。咁所以佢哋咧就会同嗰啲受访对象咧就叫佢哋啊，你谂翻一啲悲伤嘅事件，你谂翻啲愤怒嘅事件。通常咧嗰啲叫做心理估算咧都系咁嘅，你入去做呢个心理测试咧，其实就唔系，佢系想借呢个心理测试咧去做另外一个真嘅测试，因为冇可能做心理测试之前话俾你听嘅。好啦，咁然后佢哋亦都发现到咧，原来有几种嘅眼神嘅情绪咧，系最容易系透过眼神去表达出嚟嘅。 嗯， 好啦，咁当中包括啲咩咧？嗱，睇佢哋眼睛，原来比较上咧，系咪容易分别得到咧幸福咧？系嘅。幸福是其中一種容易分別得到的眼神的情緒， 即是笑咪咪的， 笑咪咪 可能是一個笑的眼神的。 好了，幸福會是在眼神那裡流露出來，是不經意的，即是你自己都不覺得，但是你自己流露出來的。還有驚訝，驚訝都是很容易在眼睛那裡就放了出來的。另外恐懼也是一樣。好了，甚至乎去到咧就嗱，厭惡、憤怒同悲傷咧，就開始棘棘地啦。 恐懼咧，即係應該都合埋眼噶咯。即係你譬如嚟緊去玩嗰啲咩玩鬼屋啊嗰啲咁樣咧，即係你嚟緊萬聖節咁樣，即係你驚驚嘅，好多時候你都會即刻眯埋眼睛噶嘛，係咪？可能都真係直接咁樣已經感受到，哇！你好驚啊！ 同埋咧，啲專家就話到，除咗係嗰個眼皮會閉埋之外咧，咁我哋嗰個眼入邊嘅瞳孔咧，其實嗰個嘅緊張程度亦都會因應住我哋唔同嘅情緒咧，去有所調節嘅。 係， 咁你話憤怒同埋悲傷咧？如果是一个叫做开始有人生阅历的人呢，原来他们呢是很容易就会学习怎样将这种的情绪甚至乎连隻眼呢都不会被你看得到的。 哦、 所以呢有些专家就说到了，你要分别一个人呢，首先你要看他的眼神的话呢，想要在眼神找到一些资料，要先看看他的背景啦，他大概的年纪啦。如果他已经是可能讲有些人生阅历的，例如四十几岁这样。其实你好难喺佢眼睛嗰度感受得到愤怒同埋悲伤、 嗯， 因为佢应该系会遮掩得好好嘅，除非佢仍然本身嘅性格咧大情大性，系啦，咁你就算大情大性嘅话，佢唔使望只眼都知啦，老实讲句，平时讲嘢都知啦， 系啊， 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嘅眼神之外啦，咁当然我哋都可以喺佢眼神入边咧，就获取更加多嘅资料嘅。嗱，眼神接触咧，亦都系另外一种嘅意义嚟嘅。 嗯， 人与人之间嗰个眼神接触，原来分咗几个范畴嘅。其中一个范畴就是当你同人哋望一望， 你就想得到一啲嘅回应，呢个第一个范畴，即系譬如打篮球咁样，我望一望你，其实我系想得到你嘅回应，例如知道你会再盘多一阵波啊，定还是你要交波去到三分区以外地方准备俾我射波？好啦，另外一种咧就系叫做想接触对方，即系眼神接触，即系例如大家上堂嘅时候。老师咧有阵时会睄一睄成班课室嘅，佢会睇下边个学生望紧佢，一有一下眼神接触咧，老师可能就会同你讲就话啊，叫你答问题嘅，呢种咧就 是 眼神接触嘅一种叫做诱因。 如果你成程都唔望个老师咧， 系啦， 咁佢都唔会叫你答问题嘅，通常 佢或者会行去你台面嗰度敲你个台梁，点解你成个课你都唔望一望我啊咁样？好啦，眼神接触仲有其中嘅两个意义就系咩咧？表达善意。嗱，原来无论系人。定还是其他嘅动物咧，眼神接触都可以表达到你嘅善意同埋恶意嘅。咁好多时，譬如你杀气，杀气都喺只眼嗰度咧流露出嚟嘅。我自己见嗰啲野生动物咧，其实有次经历都几惊，见到啲狼嚟嘅，离远见到佢咧。你的心是会寒的，因为跟他有些眼神接触，而那种寒呢是到今天都仲依然很清楚地记得的。是的，不是我们一般想象得到的，你真的会作为一种生物，你会觉得哇，我真的要走的感觉来的。好了，这个呢就是表达你的善意和恶意。 他都心想我都要走了，只狼都 是。你很快要走，我都要走。 一是你走，一是我走。 一是我走，是的。那还有在善意和恶意之外呢，就是表达一个敌意了。眼神都很容易呢就是表达到一种敌意嘅，嗱，敌意同恶意咧有少少分别嘅。恶意可能纯粹单纯系厌恶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产生一种敌意喺眼神嗰度系互相感觉得到嘅话咧，就有机会就好似即系原始动物咁样，就会攻击噶啦。咁所以眼神咧控制得好嘅时候咧，你可以利用呢啲嘅特征去将你嘅眼神去多啲表达得到一种嘅善意，就例如喺公司啦，喺学校啦，甚至乎你即系个普通车长咁样，你都系透过你眼神表达一种嘅善意，令到大家上车嘅时候咧，可以更加开心，更加多正能量啦。 高票收好，大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And I'll give you all my love。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 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知道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眼神掉警告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冯允谦嘅作品收到，收到，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上个礼拜五美股表现啊，咁啊道指咧，要跌啊跌288点啦，至于标普500指数咧跌54点噶，纳指都跌217点啊，港股咧当然跟跌啦，咁啊贴士啲啦，睇到咧港股今日开出嚟应该低水200点啊，睇嚟咧今日咧都形成一个低走嘅局面啦，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资讯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化缘号，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时段入边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黄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 咁啊，开咗学啦，咁啊，亦都即系接近一个月啦。咁啊，我谂每一年嘅学校开咗学之后啦，咁啊都会面对一啲可能正面嘅当然会有啦，负面嘅消息咧喺社会上面有阵时可能耐唔耐都会听到，就系有关于学校欺凌嘅问题。咁我自己其实呢方面作为家长，我都好特别关注自己小朋友会唔会俾人虾咧，会唔会虾人咧？因为两边都唔得噶嘛。咁我好彩就听翻同学嘅家长，我尽量听几个意见嘅同学嘅家长点样睇自己小朋友啦，或者老师点样睇自己小朋友，去听多啲唔同嘅意见。咁即系苏花咁，暂时可能因为佢最大嘅 comment 就系话，如果你仔仔讲嘢都好搞笑噶，所以好多人都几中意。可能呢方面佢就跟得我多。有少少有時九唔搭八嗰啲，佢都會 嚇。有啲基因啊， 可能係啊，可能係咁，所以佢都OK 嘅，即係會大家都會覺得啊呢一位同學仔幾 OK， 但係都唔可以否認就係學校一定耐唔耐會存在一啲欺凌嘅問題。咁家長應該點樣去到面對咧？ 首先咧我都講下欺凌嗰個概念先啦。其實欺凌分三種嘅，一種咧就係表面上你睇到嘅，即係意思係個身體有傷痕啊，真係俾人打嗰啲 最嚴重嗰啲。 係啦，咁你有時沖涼都會望到嘅，又或者你枕表面你都會可能會睇到嘅。第二種咧就相對難啲，就係咧。語言上嘅欺凌，即係可能起花名其實都係嘅、小白啊，即係可能起個怪花名咁樣，咁即係你有時呢啲都係欺凌嚟嘅，又或者講啲説話去詆毀你啊咁樣，講一啲侮辱嘅説話咁樣。第三種咧就係關係嘅欺凌，即係立埋其他人、疏遠你，係啦，排擠你咁樣。咁所以咧後面嗰兩種係相對你係難啲去家長會知嘅、 其實網絡都係一樣啦。即系网络同第二种就好似啦， 系 啦，咁啊都系好难察觉噶。 冇错，但系咧，如果家长话哦，我又唔系喺个学校度24小时及住佢，睇住佢，咁我点知咧？ 系咯， 系啦，今日咧我都想讲咧， 有12个表徵啊，即係俾家長留意一下。嗱，但係當然啦，表徵就唔代表一定係嘅，即係等於咧，即係你發燒唔一定係中咗 COVID 一樣嚇， 是 有機會嘅啫。咁但係呢啲留意都係值得大家家長去睇下嘅，即係可能開咗學而家一個月左右啦，會唔會之後都有呢個狀況持續地頻密地發生呢？ 哦，咁要抽低佢先。 係啦，嗱，第一樣就係咧，頭先我講好易睇到嘅瘀傷啦。啲爪痕 系啊系啊，呢、這个最直接啦。 嗱，呢啲一定睇到 啦。目测已经揾到啦。 系啦，嗱，另一样目测都见到嘅，就系佢啲嘢整烂。 嗯。 不过佢未必会同你讲咧，话系人哋整烂嘅。咁、所以大家睇听嘅时候咧，你可以留意个频率啊，又或者哦，点解成日个笔盒都整烂咗嘅？啊，点解你个擦纸胶成日都唔见咗嘅？咁呢啲咧就唔一定系嘅，不过咧。是一个征兆，系啦，会唔会是有一啲嘢咧？咁你留意一下，无啦啦唔见咗嘢啊，啲物品烂咗啊吓， 烂嘅次数都可能频密添嘅， 系啦，频密系啦。咁第三样啦，就系问你要钱，有冇啊？你个小朋友冇问你要钱？ 冇喎、啊，佢对钱嘅 concept 我好欣赏，因为佢讲咗一句就系话，其实我要钱都冇乜用啊，因为你哋都会照顾我啦，咁学费你哋又或者买书簿你哋都会处理晒，其实我要钱都冇用啊，咁我觉得呢个我又反而欣赏佢。 哦，咁都几大无畏、啊、，OK，、啊、大啲可能就唔会咁。 大啲应该唔会嘅。 系啦，咁啊我要一啲钱，但我真系听过一啲 case 系咁嘅，即系开头我见过。小朋友见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我都有问妈妈、哦、我觉得你小朋友可能有些东西，你有没有近期发现他什么状态？那开头妈妈都不觉得有些什么、后来隔一个星期呢，因为真的提他要留意一下呢、他发现了呢个女儿经常问他要钱，那他觉得这么密的 数目不是很大，都 不是很大的，几十元啊，即可能六七十元啊，无啦啦要一些，那他几十蚊咪俾咯，系咪先？ 或者啲卡成日都要求增值嘅咁样。 系啦，咁后嚟发现咧，问一问之下，发现咧，原来成日走去买糖，买糖俾朋友食。佢咁讲啊，咁但系当然未必系欺凌嘅。后嚟再了解咗，其实可能系佢觉得其他同学仔唔中意佢，佢想笼络其他同学仔。咁、但系呢个唔知啦，但系都有机会系发生嘅，就系、无啦啦要多咗钱咁样。系啦，特别年纪大少少嘅小朋友吓、即系可能小学嗰啲咧，我哋就即系敏感啲咁样。幼稚园好少问你攞钱啦。 系啊，幼稚园都要。 系啦，佢问你攞钱，你就惊。 如果真系佢好叻咯，佢已经知道钱嘅 concept。 系啦，冇错。嗱，第四啦，就系唔愿意翻学。即系死都唔肯啊，好唔想翻啊！不过咧呢、這个就好多小朋友都会出现嘅，咁所以呢一个唔系一个 明显 嘅，系啦，唔算明显，系啦。第五咧就系饮食习惯改变，唔想食嘢，突然间厌食，又或者唔想即系冇嚟精神啊嗰啲，咁、都有 偏食系咪？容易分開噶？ 偏食咧就真系唔食某一種嘢啊嘛，咁佢不嬲唔食開，咁都繼續唔食，咁咪真系偏食啦。但系佢突然間有一段時間，例如唔想食飯，但好冇精神，咁我哋或者反胃啊、嘔啊，或者腸胃呢啲情況咧，都有啲有壓力嘅情況之下。 佢會唔會小朋友如果喺學校唔食，翻屋企先食，咁其實係咪都係睇到一啲頭水定係點樣嘅咧？ 又未必嘅喎、即係如果可能佢唔想食，真係冇胃口食啊！即係未必係翻學添啊！即係直頭成個人唔想食， 即係屋企都唔想食嘅可能。 係啊係啊，冇錯。或者瞓覺習慣改變都會嘅，即係你瞓唔著啊、發惡夢啊咁樣呢啲狀況。係啦，咁啊，另外就係突然間好依賴。即係 好黐爸爸媽媽， 好黐係啦，唔願離開，即係要一啲安全感，係啦，要啲依賴。咁如果話突然之間好頻繁地嗰段時間都係咁咧，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个翻学有啲其他情况， 佢想揾安全感就揾翻爸爸妈妈。 系啦系啦，又或者佢突然间变得孤僻，即系成日一个人入房啊，跟住唔开心，自己匿埋一边啊。咁、因为你唔知边犯嘅，咁你就留意一下啦。另外就系虾晒老妹，咁有机会系 projection 嘅，即系意思咧，我将学校人哋对我嘅方式，我 project 我就点对翻细佬妹。 冇错，咁有时系对细佬妹啦，有时对爸爸妈妈都唔奇嘅。系啦，又即系讲翻说话，去讲翻，哎呀，你呀咁样死蠢啊，又或者讲一啲说话系可能人哋对佢讲嘅嘢啊嘛。咁呢个又系要留意，你可能唔觉噶，平日哎呀好少听你讲，我又好少咁样同你讲，咁你咁呢句嘢点嚟咧？ 听细路仔讲说话咧，会唔会多咗啲新嘅字啊？好定唔好啊？呢啲字咧，其实我都系几着眼留意噶。 系啊系啊， 因为 其實喺佢啲語句入面咧，聽得出佢喺學校聽過啲乜嘢， 嗯， 即係佢好似一個反射鏡咁樣，佢喺翻到屋企，佢話翻俾你聽，其實佢遇到啲咩人咁樣咯。 嗯，冇錯。咁同埋咧就係容易驚啊，情緒低落啊，又或者係好容易就頭痛啊，呢啲徵兆咧，我哋都係留意，即係身體上有啲、有啲纖頭出辣咁樣。咁頭先我講話肚屙啊啲，呢啲全部都係胃痛，呢啲都係啦。 哦， 係啦，嗱呢啲咁多纖頭。梗唔係樣樣係就係欺凌啦， 未 至家長就好大壓力㗎啦咁樣，只不過係留意啫，係啦。咁你留意咗，咁你可以做啲乜咧？其實你可以喺夜晚黑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家長同小朋友有一個即係瞓覺前嘅傾偈時間，咁啊瞭解一下佢啊，近期咧成日見你都好似唔好想食嘢喎，係咩事啊咁樣？嗱，當然啦，你唔好一嘢就覺得係你係咪俾人欺凌啊咁樣，咁可能聽下佢講先，係啦。即使佢同你講啊，其他小朋友唔中意我啊，又即係有人同我講啲乜嘢啊，我覺得好唔開心。嗱，家長嘅心理咧其實好緊要嘅，你越覺得好嚴重咧。嗰件事就真係好嚴重啦，即係你冷靜啲去聽，但係同時間你同理心佢嘅感受，我咁樣真係會好唔開心。 哦、 但係同時間咧，佢講嘅嘢咧，你係聽啫，你亦都唔需要完全去相信曬佢。但係當然我哋話唔係唔信個小朋友，而係因為有時小朋友佢講咧、演繹咧、回憶咧，佢總係有啲落差嘅。咁如果你信曬小朋友，有時佢講到自己好慘咧，你就覺得哇好似好大件事啊，跟住咧你好第一時間就同老師講，哇我小朋友咁講啊，唔 係 嘅，我小朋友係咁講，一定係。 咁連個家長都偏激埋陰公。 係啦，所以家長一定要冷靜處理呢啲嘢，同理心之餘，亦都唔係完全信曬個小朋友，但我哋要理解佢個感受。他的感受是真的真確的、我們通常都會問一下小朋友，遇到這些事你打算怎樣，就好像你之前經常說，我們要小朋友動腦筋去想、是的，是的，如果他可以處理到，我們都盡量讓他處理，因為他回到學校呢，你不可以完全跟著他的、 老師都不會完全跟著他， 其實你要令到小朋友懂得怎樣去保護自己，怎樣去處理這些社交、但如果你發現喂不是我整身瘀傷很嚴重， 咁呢啲就 其實呢啲就真係要同老師傾，即係私下同老師傾咗先，了解下咩事先，就唔好第一下同老師講我個小朋友俾人恰啊咁樣，咁即係老師都未必即係佢都一定會再了解清楚多啲噶嘛。你太激進咧，其實咧我哋家校合作裏面又係有困難喺裏面。 係，咁所以大家各位家長多啲留意自己嘅小朋友言行舉止啊、身體啊各樣嘅情況，留意多啲咧，咁就可以揾到小朋友到底喺學校嘅生活係點樣啦嚇。唔該曬家家，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最近成日落雨，见到好多主人带狗狗散步出街嗰阵咧，都见到会帮狗狗着咗鞋套，即系好似帮狗狗着咗对鞋咁样。好多主人都因为惊整污糟狗狗只脚，所以帮佢哋戴鞋套。但是其实咁样狗狗唔单止唔舒服啊，仲会影响佢哋嘅脚仔健康㗎。其实狗狗行路嗰阵係好需要摩擦力，而摩擦力呢就係用到佢哋嘅爪。当佢哋着咗个鞋套嘅时候，鞋套嘅摩擦力係比佢哋原本嘅手仔脚仔少得多。所以当佢哋跳上跳落嘅时候係好容易跌亲。而且当佢哋行路嘅时候唔能够用佢哋身体本能嚟到去抓住地下嗰阵，佢哋就会变得紧张。紧张嘅时候佢哋嘅指甲就会掹到好痕，从而令到佢哋嘅爪都会好容易变形㗎。而为咗个鞋套唔会行行下甩出嚟，大家可能呢都会包到佢哋嘅脚仔好实，咁样係好容易令到佢哋嘅脚仔生水泡，甚至係有敏感添㗎。虽然出完街返到屋企要同佢哋抹脚仔、洗脚仔係多咗啲步骤，但係如果你真係爱锡佢嘅话，都唔希望佢哋会因为着咗鞋套而整亲隻脚㗎嘛。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 Vicky 泳儿。 放假感觉你，佢系 Yumi 中游美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下一个暑假》。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咁啊谂下今晚睇乜嘢啦，咁所以就要请阿畅出嚟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日。咁啊，继续啦，主持人啦 ，Becky 李碧琪咧，会带大家游走香港唔同地方，认识下嗰啲唔同款嘅老字号，即系嗰啲餐厅啊，或者商店啊等等，了解下佢哋嘅魅力所在。咁啊，今集咧 ，Becky 咧会带大家去食下斋菜喎。 斋菜 系啦，咁啊，可能年轻人咧，即系阿船仔，你又未必成日会食斋菜啦。 好少咯，但系我系净系新年嘅时候，屋企系会煮斋嘅。 系啊，香港有好多人咧，即系每年即系新年啊，或者初一十五都会食斋嘅。咁啊，未必会自己煮啦。咁但系今日介紹嗰間齋菜鋪咧，已經原來咧開業超過100年嘅咯喎， 真 真正正係啊，真真正正老店。咁啊，佢就係咧坐落去灣仔嘅一間齋鋪啊，咁啊叫做東方小奇園啊。咁啊，話說即係佢開業超過一個世紀嘛，佢嗰個主理人啊，個當家大當家咧，都已經傳承去到第五代噶啦。 哦，其實佢哋好好喎，即係好少年輕人會願意接手噶嘛。佢哋係去到100年，去到第五代喎。 係啊，咁啊。佢哋去到第五代，即係佢哋當然唔簡單，累積咗好多唔同嘅經驗同埋智慧啦。究竟呢100年嚟，佢哋點樣經營嘅呢？佢哋嗱嚟緊第二個100年啦，佢哋究竟會點樣應對呢？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咁啊，另外啦，當然咧就會同大家咧去到試下咧，佢哋好傳統、好馳名嗰啲小食啊，就譬如嗰啲咩咧齋老味啊、鐵板齋啊等等，佢哋咧原來嗰個煮法咧好特別嘅。咁啊，會帶大家入到佢哋嘅廚房嗰度，咁啊。睇下佢哋點樣去做準備嘅，咁啊另外啦，節目亦都會訪問咗嗰啲幫襯咗咧幾十年，即係有40年嘅熟客啊，聽下佢哋講點解一路會幫襯佢，同埋仲有好多咧遊客慕名而去嘅，究竟佢哋嘅魅力所在喺邊度咧？咁啊今日夜晚7:35，大家要留意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啊！ 其實屹立不倒咁多年啊，100年咧係一定有啲秘方嘅。你会唔会？我哋会唔会系可以探窥到噶？即系睇到佢啲秘方噶？ 哇！我真系唔知道，我唔知阿导演有冇呢个能耐去到问得到呢一个秘方。咁大家今晚留意下啦。 我有啲想去食哦，因为我平时咧就会当小食嘅零食咁样食啲斋烧鹅。即係有時懷舊嗰可能口淡淡就會想食啦，又或者係因為我新年咧屋企係真係會成日煮齋係好好食嘅，咁但係咧係比較少食齋老味咯。 哦，咁啊睇完呢個節目你可以跟住去揾嚟食啦喎。 係啊，同埋唔知邊度又好食啊嘛，通常。 啱啊。 呢間100年。 道德老字号都有啲道理啊。 系啊，咁啊，我迟啲应该会去试下，睇埋呢个究竟系有乜咁特别咧。下次去咧就唔使特登上网睇食评啦。诶、哎，睇完港台电视31，直接跟住佢，诶、哎，点样行点样食。好啦，去到8点钟嘅大师对谈，今集系讲啲咩咧？ 咁啊，今集咧繼續同大家睇下咧元朝嘅一啲嘅文學啦。咁啊，上個星期咧，陳偉俊同埋李盟老師咧兩位大師咧同我哋講完元散曲啊，即係元曲裏面嘅元散曲。咁啊，今集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元曲。元曲咧，除咗元散曲之外咧，有另一個分支嘅，叫做元雜劇。咁啊，上次咪講嘅，即係嗰啲元朝嗰啲外族咧，就同我哋中原嗰啲人士咧 jam 歌，所以生咗啲元散曲出嚟啊！ 咁 啊，例如 jam 歌之外咧，佢哋會 jam 下啲 drama， 會做劇嘅，咁啊生咗啲、 wow. 一啲戲劇出嚟，咁就叫做元雜劇。咁就其實係講緊佢哋元朝嗰陣時嗰啲劇本啊。咁啊，究竟呢個元雜劇嘅興盛原因係點樣嘅咧？咁啊，今集節目兩位大師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咁啊，另外啦。原來咧，元曲本身咧，即係頭先所講嘅元雜劇同埋元散曲，邊一樣即係所謂正宗咧？歷來咧，文學家有唔同嘅講法，今集兩位大師就會同大家一一講解一下嘅。 哇！我知道咧，今次嘅元雜劇有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就係、是《竇娥冤》同埋呢一個《西廂記》。 係 啊， 啊， 啊，喂，《西廂記》都有得睇喎、 啊。係啊，咁大家一齊認識一下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嗰啲人話：，誒、哎，六月飛霜啊，即係唔係陳奕迅唱嗰只啦？講緊係真係一個成語，一個典故啊。咁啊，嚟自邊咧？就係嚟自呢個元雜劇嘅《竇娥冤》啊。咁大家。即系想知道多啲认识多啲嘅话咧，咁啊，即系记得留意今晚8点钟大师对谈啊！ 冇错，咁去到10点半嘅无极飞行，今次系讲啲乜嘢咧？ 哇！呢、這个全新嘅纪录片系列，咁啊，之前睇过无极行嘅朋友都知道咧，都系啲 系啊， 近嘢嚟噶嘛？呢个 系啊， 无极飞行咧，咁大概都估到系啲乜啦？咁啊， 今次变飞啦！ 冇錯啦，咁今次咧就同大家上天空啊！咁啊，讲乜嘅咧？咁啊，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嗰啲非一般嘅飛機師，咁佢哋幾非一般咧？即係唔係我哋平時坐民航機嗰啲機師，或者戰鬥機嗰啲機師？佢哋好多機師咧，本身係醫生啊，嗰啲農夫啊等等。咁佢哋咧，我哋會跟住佢哋嘅日常工作，去到咧嗰啲淨係靠飛機先可以去得到嗰啲窮天極地。咁坐架飛機，認識一下咧佢哋嘅工作。咁今集第一集啦，就会首先带大家咧去到冰天雪地嘅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咧，当地啲居民咧喺天空飞啊，多过喺地下行，因为嗰个地下行唔到嘅，因为冰天雪地嘛。咁我哋嘅节目啦，就会介绍咧一位飞行员叫 Melissa， 佢咧系全美国最佳女特技飞行员，佢系特技飞行比赛冠军嚟嘅，即系好辣嘅，即系好多花式嘅。咁佢当然系成日飞噶啦，但系佢原来咧。即係呢個係比賽嚟嘅啫，佢有份正職嘅，佢正職咧係揸的士嘅，講緊係揸空中的士， 空中的士 係啦。咁喺阿拉斯加咧，原來每年春天咧，嗰啲山嗰啲雪山咧，就係嗰啲人會登山嘅，佢就係咧載住嗰啲遊客嗰啲登山隊咧，喺去阿拉斯加嗰度登山嘅空中的士司機。咁呢個冇大家唔好諗得咁簡單喎，因為佢哋要喺嗰啲冰川嗰度降落啦，亦都喺嗰啲冰山之間飛行啦。其實咧，即係少啲技巧都搞唔掂。咁今集節目就一齊跟住阿 Melissa 咧去飛越呢個阿拉斯加。咁大家想知道有幾無極、有幾驚險咧，記得留意今晚10点半無極飛行啊！ 好，我都好有興趣睇，即空中的士真係有啲少見啊，因為。咁同埋點樣哇降落冰川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同我一樣有興趣咧，就記得留意今晚10点半嘅無極飛行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马大桥往机场方向在朝早8点几发生交通意外，涉及3架私家车和2架的士，4个人受轻伤。运输署话，青屿干线往机场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场交通挤塞。对于有政府官地流标，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 兼汇德丰地产主席梁志坚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说，发展商投地较以往谨慎，他以汇德丰有份入标竞投的赤柱住宅地做例子，说政府可能因为地皮位处豪宅区，所以底价比较高，但是地皮邻近居屋亦都未平整，所以最终未有发展商出价达到政府锁定的底价。另外，政府2020年推出土地共享先导计划，至今只有六宗申请，包括汇德丰。梁志坚说，因为地皮由发展商自行购入，部分发展商认为私楼发展用地只有三成的比例，不太划算。他透露政府同意考虑调高三成私楼用地的地积比率。玫瑰岗中学校监何幼宣神父向家长发信，说停办中学的决定基于多项因素，包括收生人数大幅减少，由高峰期的超过2000个学生下降到现在到大约400人，而这种下降趋势并没有改善迹象。小学同样出现有关情况，虽然政府有一直支持，但是始终取决于收生人数。校监在信中说，为了确保学校顺利过渡，校方将会成立委员会和办学团体紧密合作，共同为学生和教职员提供过渡最佳方案。另外会寻求其他学校的协助，取录玫瑰岗中学的学生，校方亦都会和教区联系，协助教师寻找教职。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会继续与有关办学团体和学校保持沟通，提供适切的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有传媒说，中方拒绝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监测机制，说报道是假消息，中方并未受邀参加核污染水的分析和对比检测。发言人说，中方多次强调应该尽快建立一个邻国等利益由官方充分参与、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如果日方对核污染水的处理真是有信心，就应该拿出严肃负责任的态度对此做出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33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8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5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5.2跌1.05元，腾讯控股315.4跌0.8，友邦保险66.25跌3毫，中国旺旺5.02元跌7仙，中国平安46.4跌1元，盈富基金18.59跌2.1，中通快递195.9跌7.5，美团122.1跌2.2，比亚迪股份249元升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7.79，瑞士法郎0.897，加元1.353，人民币7.274，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金报179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66美元，卖出192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翻大家，青马大桥同埋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都比较严重挤塞啦，龙尾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淡江山，咁现时下层嘅车道已经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啦。咁意外亦都影响到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葵青路。另外，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亦都需要实施呢个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噶，依家排到青沙公路近住青高路。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都有交通意外，依家排到丽景站。同埋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慢线曾经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咗场，依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隔田村，大老山公路沙田入口就排到小沥苑。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慢车，依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都系比较车多噶。九龙区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依家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都比较车多，依家排到九龙面粉厂。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车多噶，依家排到德宝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香港电台《康康插车》本周推介。 凭住咧《See You Again》呢一套嘅电影嘅主题曲咧，而走红嘅呢一位男歌手啊，发现佢咧其实音乐才华咧都好多面向啊吓。Charlie Puth 嘅新歌《Lipstick》。Charlie Puth 嘅中低音咧，其实都几抢耳啊！再加埋佢嘅音乐才华咧，系一位好吸引嘅歌手嚟噶。呢个礼拜上升到去第四位 ，Charlie Puth 嘅新作《Lipstick》。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咩系数码身份？ 我知我知，我个名、电邮地址、网户密码等等，哼，用电脑成日都填噶啦。 成日填，网络罪犯会千方百计企图盗取我哋嘅数码身份犯案，你有冇睇清楚先填噶？保护意识咁差，一起参与9月22号下午2:30在北角社区会堂的共建安全网络2023守护数码身份你要知研讨会暨演讲比赛颁奖典礼，教大家怎样保护个人数码身份，从而安心享受数码身份所带来的便利啦。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我哋有全国政协委员陈卓熙分享佢喺政协融入大湾区嘅工作，仲有全国政协委员姚国讲下佢提出关于艺术方面嘅提案。 那我就写了一个提案，关于大湾区青年艺术节，怎么能够把三地的政府联合起来？ 逢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喺翻呢个香港电台嘅空中点唱嗰度咧，就抽咗一啲咧点唱嘅叫做文字啦，咁啊化为声音咧，再透过大电波咧读出嚟，系嘛？ 系啊，冇错啊！咁我就分享一下第一位朋友先啦，佢就叫阿 Joe 啊，佢要点俾呢一个40年嘅朋友听嘅，咁咧佢就话祝佢嘅好朋友日日都开心快乐嘅。而第二位观众咧，提听众咧就系 Matthew， 咁佢就点俾佢嘅屋企人同埋而家收听紧节目嘅听众嘅，咁佢就祝妈妈少珍、大哥 Eric 同埋佢一家、大家姐小贤、二家姐草子同埋佢自己身体健康。并且咧系祝福收听紧而家呢个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生活愉快嘅。跟住就系 Vivian Young， 佢咧要点俾呢一个 PTM 嘅委员会啊。佢话一班委员会咧为23号嘅中秋节活动筹备紧咧，都系好努力咁样准备紧。咁就好期待多啲人参加呢个活动，同大家讲声加油嘅。 PTM 究竟系咩组织？ 我都谂起 PTU 啊，PTU 咁样，好似音达华华哥咁样系嘛？ 好，跟住就系阿李啦，佢就咧想点俾全港嘅市民同埋国内嘅同胞，佢就话啦，世界局势动荡，希望大家都要齐心自强咁样嘅。 系咁啊，希望大家就嚟紧中秋节快乐啦！近排都好多唔同嘅月饼嘅广告啦，咁啲 artist 朋友出嚟啊，一年都会见几次流心油啊，譬如见下郭富城啊咁样啦，咁啊叫你买下月饼啦，咁啊近排都搜罗下坊间唔同嘅月饼嘅，咁啊今年就款式好多啦，咁价钱亦都系贵咗噶吓，我想同大家讲冇平到噶吓， 下个礼拜五就系咯，中秋节 系啊，数一两数啊，呢两个礼拜都几多嘢发生啊，今个礼拜就杭州亚运个开幕式啦，下个礼拜咧就中秋节啦，咁啊再加上国庆啦，差唔多就可以放到啲连续假期嘅，咁啊， 中秋之后就已经国庆咯， 系好多嘢玩噶呢段时间。系啊，咁啊，不过我哋呢段时间咧都会继续啊，即系无忧咁样放送呢个晨光第一线嘅，咁啊正能量嘅放送当然要透过咧平时呢个环节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1872388咁啊，当然要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打个电话嚟啊，有啲咩开心事或者咧生日嘅点唱又得，结婚周年嘅点唱又得咁样啦，甚或乎咧同远方嘅亲友。讲声吴仁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都得嘅。 中秋节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好需要大家，即系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同大家讲翻声，譬如啊，今年咧希望约埋你一齐，或者谂讲翻你以前到底点样玩啊。中秋节都好多嘢讲噶， 可以讲下点样玩 灯笼啦， 系啦， 撑在讲咗玩蜡烛， 中意食咩月饼？ 咪蜡烛可以点噶嘛？ 都得嘅，好啦，1872388等大家打嚟啦。嗱，空中点唱入边咧，抽咗呢只作品咧，同大家分享啊，嚟自 Beyond 嘅《无悔这一生》。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生不舍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终有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再远走他方，没有泪 Beyond 嘅一首作品《无悔这一生》， 1872388咁啊，欢迎听众可以打翻上嚟，我哋神哥 Morning Call 啦，咁啊预约定喺今个星期嘅余下时间，咁啊都可以咧就透过2345啦，即系星期二、三、四、五打翻上嚟，我哋神哥 Morning Call， 咁啊同你身边嘅好友啦，远方嘅亲朋戚友啦，系啦，唔同嘅事宜都可以咧透过我哋神哥 Morning Call 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嘅， 帮香港队打气都得噶， 系、啊、杭州亚运。 系啊，冇错。 系喎、 啊，咁啊，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吧。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 百元号小白飲食图鉴。 其实冬瓜咧，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即系冬瓜又消暑啦。虽然而家就唔系话好热啦， 热啦，今日热啦，都热啦，今日绝对系一个 系阳光及炎热啦 嘅早上啊吓，好耐未试过，因为上一两个礼拜都枕住啊，唔系落雨咧就阴阴天咁样，咁睇嚟今日咧应该就天空放晴噶啦。 系啦，今日好啦，咁啊啱啦啊，咁啊啱食呢个冬瓜啦。咁啊冬瓜咧可以先买一解翻嚟啦，无论成个冬瓜好大个嘅，咁啊准备咗冬瓜之后咧。亦都准备定一斤虾，咁啊虾加埋冬瓜到底点整咧？咁啊好啦，咁你先将嗰个冬瓜个皮咧，越买翻嚟圆咕碌嘅，就算你一解你都系即系一截咁样，你都系先将个皮咧切咗开去啦。切咗个皮之后咧，你就要将个冬瓜咧就将佢切成片状，一片片嘅，咁啊可以卷得埋。卷得埋嘅，系啦，咁啊，所以就唔好太过厚啦。咁啊，但系亦都唔好太过薄啦。咁啊，如果唔系咧，就变咗你即系一阵间会挤啲虾入去嘅。 系， 咁就即系完全冇冬瓜味，亦都唔 balance 嗰个香气。好啦，咁你就准备咗呢一个冬瓜切咗片啦。咁可以喺放平咗喺一个地方先，跟住就渗啲盐上去。 哦， 咁可以帮助嗰个冬瓜咧就出一出水先嘅。好啦，咁呢个时间咧，等佢出紧水嘅时候，你都可以准备定啲虾啦。咁啊，虾亦都先要剥壳嘅。咁我哋净系要嗰个虾嗰、那个。肉嘅，咁所以今次呢一个咧就叫做冬瓜卷虾嘅送菜咧，有啲人会直接用呢一个虾滑，咁我就梗系觉得有诚意啊，梗系自己买虾翻嚟整啦，即系自己剁啊又剩，嗰变化会大啲。虾滑佢嗰个形状，佢落咗胶啊，咁佢要整都整到嘅，咁但系就冇本身我哋自己蒸嘅虾蓉咧，就嚟得咁方便同埋咁香啦。 系 好啦，咁虾滑如果你真系好懒又唔想整虾，咁买虾滑啦都得嘅。好啦，咁你就准备咗啲虾之后啦，咁亦都可以就准备定要剥壳啦，剥壳跟住准备整备用啦，备用完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咧就先准备咗嗰头先嗰个冬瓜咧。要攞翻出嚟啦，攞翻出嚟嘅时候，你就发觉已经就干咗身啦。干咗身之后咧，就好好卷啦，咁亦都唔会咧就啲水分咧太多。咁如果你系用虾自己剁嘅话咧，咁除咗系剁咗啲虾蓉出嚟之外，亦都可以加多少少，譬如胡椒粉去调一调味，咁啊落翻少少生粉或者落少少酒。咁呢个咧就如果你系整虾滑嘅话咧，因为佢已经落咗胶啦，咁所以你嗰个味嘅变化冇咁大。喺事前腌嘅时候咧，就未必可以做到好多，反而喺之后咧，你可能自己喺啲调。味料上面又再加翻，咁睇下会唔会做翻嗰个味道出嚟。好啦，咁然之后咧，你准备咗嗰啲嘅虾滑啦，咁啊准备咗头先所讲嘅冬瓜片啦，你就将个冬瓜片咧就卷成一个好似雪糕筒咁样，咁啊将啲虾膏咧或者系虾滑咧就虾肉嘅酿入去，酿入去。咁呢个系要少少步骤嘅，有阵时啲餸咧系好简单，不过有阵时你想做得靓咧都要少少功夫啊吓。咁如果屋企有家庭主妇又有时间咧，不妨试一试。咁将佢卷成个雪糕筒，就将啲虾滑咧就酿入去。咁啊如此类推，大概咧都系做。二十几三十个雪糕桶咧，咁其实就应该可以做得晒噶啦。 哦， 系啊，咁啊，然之后 呢个，因为咧一听小白讲咧用冬瓜嚟做一个食材咧，大家一谂咧，净系得两三样嘢噶咋，冬瓜盅啦，一系要么就攞个冬瓜嚟煲汤啦。 系啦， 咁但系估唔到呢个冬瓜卷好似几有趣味喎。 系啊，咁你即去一次过蒸，咁啊再蒸大概七分钟左右，你就已经可以蒸完噶啦。咁你发觉因为冇唔系话特别，仲会出好多水啦。所以个冬瓜咧夹起上嚟嘅时候咧，嗰个口感咧都几舒服噶吓。咁而且佢嗰个虾咧本身又腌咗啦，再加上你食之前其实可以再落多少少豉油同埋葱花。咁有啲朋友再刁转啲嘅，譬如头先我用虾滑嗰啲咧， 唔使咁刁转啊。头先嘅好快，你话唔用虾滑，用完只虾已经搞好耐噶啦。 系啊， 你用虾又要挑翻条肠， 所以如果你话要 洗又要 用虾滑嘅话，你就之后咧可能补翻嗰啲，譬如盏盏酒啊，又或者系落啲滚油再辣一辣。辣嗰啲冬瓜咧，其实都可以令到个味咧再提升翻嘅。咁睇下呢个冬瓜卷虾，今日夜晚会唔会成为大家嘅餸啦？ 我的享乐时代。 哇！我呢个享乐时代横跨晒成个长洲门， 犀利！ 我根本咧都冇留喺香港太耐时间，好老实讲，因为咧礼拜五嘅时候一做完节目咧，就入咗去主题乐园啦，咁有个活动啦，咁啊嗰个活动都关一个插电器事，咁完成咗活动咧，今次咁嘅港珠澳大桥咪好方便嘅，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 我大概应该两点零三点香港时间，跟住又已经过澳门啦。 哦， 跟澳门就度过咗两日三夜啦。咁啊咁啱有一个篮球比赛都值得讲嘅，一个慈善赛嚟嘅。咁啊姚明基金去搞啦。咁跟住咧就好多叫星级嘅嘉宾都系当中，除咗咧有打过 NBA 嘅，即系姚明自己本身都打过 NBA 啦。咁啊仲有呢个林书豪啦，咁亦都有 Isaiah Thomas 咧，亦都有献技嘅。咁啊率领呢个国际篮球明星队咧就对 CBA 队啊，咁啊最后咧就三分赢咗 CBA 队啦。咁但系咧除咗个战情系紧凑之外咧，都睇翻咧，哇原来咧呢个姚明基金咧都赞助几多叫做低收入嘅家庭咧，学习打篮球同埋 做咁多善事啊。 系啊，同埋佢唔系净系斋支持篮球，你因为成日都喺度谂，喂姚明即系佢自己系篮协副主席咁样，即系 FIBA 副主席，一定系净系支援篮球咯。我唔系，佢呢个基金咧，乜嘢都支援噶，即系排球啊、足球啊、其他运动项目都会支援噶，系啊，真系 好嘢， 连咧田径项目都有，因为点解咧？席间咧，佢当然有啲嗰啲锦旗颁赠仪式会俾翻其他运动员啦。喂，原来呢个百米飞人咧，苏铭谦咧都有去支持啦。咁原来佢都有讲啦，就系话其实佢哋都好支持呢个姚明基金噶。即系就算系跑步，你都知道啦，即系亚洲人唔系咁容易可以挑战到奥运。 系啊。 百米飞人， 啊啊、 我哋细个嘅时候就系刘易斯年代啦、 啊， 你一定记得刘易斯啊，即系九秒九啊嘛跑，咁都系啲其他国家，譬如肯亚、美国啊，或者菲瑞嘅一啲朋友仔个爆发力好强啊嘛，你好难想象一个中国人系可以喺奥运嘅赛场一百米嗰度。即系有份跑已经 系 好劲啊！ 系啊， 好疯狂。 但身体始终个体能本身天生出嚟有少少不一样嘅。 系啊，咁但系唔紧要啊，随住后天嘅训练啦，同埋悉心嘅栽培咧，依然都会有呢一类嘅运动员咧可以诞生得到啦。咁啊，除此之外，即系除咗苏炳添之外咧，咁啊仲有咧呢个中国首位嘅亚洲足球先生范志毅都有到场啦。系啊，咁啊范大将军。当年都 星光熠熠， 踢英超第一日啦，所以我咪话唔系净系篮球嘅界别咯。咁篮球嘅界别当然会有翻，譬如易建联啦，或者有翻孙悦啊呢啲曾经攞过CBA 同埋NBA 同时嘅冠军指环嘅一啲嘅球员咁样咯。咁啊，为到嚟紧嘅杭州亚运咧，亦都叫做揭开咗一个序幕啦。因为睇翻喂姚明咧，都几多赞助几多学校嘅，原来佢都几多唔同嘅学校啊都有呢个姚明嘅基金嘅支援，而家 叫姚总噶， 姚总 梗系要啦， 系啊， 梗要啦， 系啊， 姚个个都加个 姚总， 咁佢亦都真系总裁嚟嘅，特别系篮协方面啊，喺 FIBA 即系篮球协会方面已经系 总裁， 系啦，副总裁啦，或者叫副主席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哋旧时细个睇姚明打波就系觉得佢喺火箭队 嗰度 打得好叻，系好高啊， 睇佢点样冚奥尼尔啊， 系啦，类似啦呢啲经典嘅画面或者经典嘅场口，但系依家咧已经系一个大慈善家啦，为到即系国家有好多唔同嘅贡献啦，咁自己都有。有特登行过姚明隔篱啦，去度一度个身高嘅，咁啊问下 有冇去到腰啊？ 你估阿欧呢个小矮人行到过去姚明隔篱旁边，究竟到佢边度咧？ 其实 手踭， 手踭啊， 手踭系嘛？ 睇下先，一道门几个？我估应该 一道门几个？两道门咁咩？ 我估我同，因为我同你其实差唔多嘅啫。 唔系你高我啲嘅，高我一个头啦。其实 边有一个头咁高啊？ 有嘅，你高 我 多啲。 我估都系心口度嘅啫，应该系嘛？心口应该好好噶啦， 手踭真系 太矮啊嘛！膊头啦， 系嘛？膊头 腰啊你， 膊头手踭心口， 心口 好啦，太矮嗰个啱。真系去到手踭， 手踭 系阴功啊！真系去到廿，我哋呢啲即系正所谓输在起跑线咪咁咯。你仲话想去打 NBA 喎？你有姚明咁高，你先好去 啦。我哋连起跑线啊都未去到啊！ 系啊，冇错。不过即系今日 Vicky 讲开话做义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义工嘅，方方面面去支援成个系统啦、成个社会啦，以至成个国家嘅。咁大家就参加呢啲公益事务啦。